往健康良好，现时情况稳定，潜伏期内冇外游，同住嘅妹妹亦都出现病征，会留院隔离治疗。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雾，华南岛嘅能见度降至100米左右，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西部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雾，日间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的气温是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4%。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雾，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有雾，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1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薄雾，东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是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551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9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10.13，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4，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73。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0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53美元，卖出1,566.13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啊吓。 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六点零八分啦，咁啊有白元乐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喺2020年嘅2月13号，咁啊情人节嘅前夕咧，咁啊见面嘅。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嚟噶，咁啊我哋都希望啦，咁啊出边唔好再咁多疫情啦，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都要咧就系留意埋个天气，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咧就系有雾嘅。日间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添。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2度，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咁啊所以咧都又系湿噶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星期日显著，咁啊气温咧会下降噶啦。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咧系寒冷，咁啊而家20度，相对湿度94%。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去，这个过去只是会成为你记忆的片段，定还是这些过去是会成为你踏出未来的重要的一步呢？为什么说是重要的一步呢？过了去的可以单纯成为记忆，但是过了去的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教训，成为我们人生的道理，成为我们学习的一课。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成长，而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又会有不同的历练。这些环境虽然变迁改变了，但是我们学习了的其实就是终身受用。在你身边有多少人和事是不断地去改变，你又有多少是可以在从中学习再进步呢？ 昨日是小小斗志，祈求突破满角闯一次，劈下雪开心两次，由无路变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安地痛，我只盼这里有天变回树。撤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我活着只因我爱，然而没法事事都装载。昨日共青春。竞赛狼望像错过了没后来，吃欢醉身边挚爱，留情爱的通通当障碍，怕怕世界用半生灌溉，我却荒废了某树海。当初说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安地痛，我只盼这里有天变回树，撤回 中铿锵的答，不吞吐。 郑安琪一首嘅作品《山林道》。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所谓双层牛肉巨无霸，酱汁洋葱嘅夹青瓜，系咪？芝士生菜加芝麻，人人食过笑哈哈，个个都识背啦。汉堡包的确是大家熟悉的西式食品，但就很少人知道啊，汉堡包它的古仔博。其实汉堡包之所以能够面世，很大功劳都是跟水手有关的。以前的船只航行就要靠大量的水手去维持住这个船只的。以前有些船公司就雇佣了大量的汉堡港，他们的本地人，这些汉堡港的人呢，被称之为就叫做汉堡水手。为了满足啊，即是汉堡水手到达美国之后的食品要求，美国各大港市呢，就各种相关的事业都非常兴盛的。尤其呢，就是港口的餐厅，就是香港这样建港口附近，就是譬如湾仔一带餐厅特别兴旺的。好啦，於是乎咧就開始有餐廳咧出一啲叫做漢堡牛扒嘅招牌菜，招呼呢啲嘅水手嘅。所謂嘅漢堡牛扒咧，其實就係將嗰啲德國嘅牛肉丸子，嗰啲組成物咧就壓扁咗，即係攪碎嘅牛肉啊，嗰啲嘅牛扒，加上醬汁、蛋同埋通心粉，加黏蜜味。当时咧，每一份嘅叫做汉堡牛扒咧，就卖大概$11嘅美金，比多个本地吃嘅肉丸啊，其实咧就仲平噶，而且咧就更加大份，更加咧就抵。对于呢啲咧就系揸啲咩叫远程船啊，远航嘅水手嚟讲咧，其实咧系觉得哇，又平又靓又正嘅一样嘢嚟噶。汉堡牛扒咧就喺美国各大嘅港市嗰度咧就成为咗具有一种特别色彩嘅餐厅嘅菜肴。根据美国国会官方图书馆嘅认定啊，第一个汉堡包咧就系由一个叫做 Lucas 嘅丹麦移民喺1900年啊喺佢嘅活动餐车 Lucas 嗰度咧就系推出嘅。咁啊，但系啦。咁直至到今日啦，都仲有相当之多嘅人咧反对呢个讲法噶，因为后来各地不断咧就有人提出比 Lucas 更加早发明汉堡包嘅理据，从汉堡港衍生出嚟嘅新字啊 ，hamburger 就成为咗呢一种新嘅食物嘅名称啦。嗱，呢啲嘅汉堡包发明者啊嘅成班人啊，宣称发明嘅年份啊，其实咧都系1885年至到1904年呢10年入边。即系我哋可能永远都唔会知道咧，就系边一个真真正正发明汉堡包。咁但系要知道啊，同样都系用面包夹住啲生菜啦、咸肉所构成嘅呢一类型嘅三文治，喺更早之前就已经咧就系喺美国相当之普通嘅一种嘅食品嚟噶。当汉堡牛扒咁平，而且咧就系普及嘅时候，将汉堡扒或者用面包夹起上嚟食呢个汉堡扒嘅动作咧，就似乎变成所谓历史嘅必然性啦。而家咧發展到咧就叫做 hamburger 咧，喺全世界各地都有得食啦，而且咧仲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入面除咗夹住啲牛肉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款式添。你又会唔会中意食汉堡包咧？我就几中意啦。除咗咧系有阵时快餐会食汉堡包之外，好味嘅食物都可以食汉堡包，坊间有好多出色嘅汉堡包店，大家不妨去搜罗一下。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城市里已蕴藏太多孤独心声，有种爱期待和应，默默让我感应。 很想你记住，你心内有火星。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造型？无论有没有半张翅膀，或是缺乏最完美歌声，但我相信仍然动听，现在为你保证，漆黑里照亮你的路，布满了星星。飞，我伴你飞，家我为你起， 歌曲嚟自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4%。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这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烦恼，所以好多人不约而同问佛祖一个嘅问题。啊，佛祖啊佛祖，我应该点做呢？怎样才不会再有烦恼啊？佛祖给的答案其实全部都是一样，他就说到了，只要放低，你就能够不再有烦恼。有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不服气。不服气为什么呢？他专程去找佛祖，他就说到了，世间上千千万万的人就有千千万万种的烦恼，你俾佢哋嘅答案全部都系一样，会唔会好可笑？佛祖冇嬲，只系反问呢一个男士：你夜晚瞓觉会唔会发梦？梗系会啦。咁你每一日夜晚发梦，梦境系咪都系一样呢？咁梗系唔同啦。你瞓咗千千万万次，做咗千千万万嘅梦，佛祖微笑继续话道：但你要结束梦嘅方法都系一样。就是瞓醒。这个男子听到佛祖的回答哑口无言。可能人生真的有太多没办法逆转的苦难，没办法挽回，留下的很多的遗憾。 能在夜阑人静的时间，我们会因为自己遭遇的不测、命运的安排而哭泣，觉得苍天是无情，要我们承受这么大的苦难、这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能够将我们从痛苦的地狱拯救出来的不是其他人，而是我们自己。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包袱，对着这些包袱，我们可以选择放在膊头上面，孭住它，孭住它，然后在个海滩上面行，行得很辛苦，行到个人很累，行到个人完全没有力量。我们都可以选择将这些包袱放低，然后在一片的青草上面奔驰，享受一下自由带给我们的快乐，无拘无束，享受一下阳光和微笑。想摆脱噩梦的叫纠缠，唯一的方式打破这种的羁绊叫做醒过来。想忘记人生很多不如意的事，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放低。人生有很多的包袱，我们可以选择将它孭住，还是将它很潇洒地放下来。可能今天你未必会有答案给自己，但是不妨在静的时候想一想，有多少的包袱其实是可以将它放低。 在我太过心软，你的真话就等于梦里与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你别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会轻自守这诺言，但却对我再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表示，经检视实际运作情况，已经增加人手，加强监察强制检疫的工作。发言人表示，除了送往曹公潭户外康乐中心接受检疫的人士之外，如果受检疫人士未能在边境管制站以手机分享实时地点，将会即时要求他们佩戴电子手环，监察他们有没有留在居所。卫生署会致电受检疫人士，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亦都会每日要求他们分享实时地点和突击视像通话，确定他们留在居所。发言人又说，如果未能成功联络受检疫人士，会考虑发出通缉令。至于早前被通缉的两名受检疫人士，警方已经联络到并已录取口供，政府会考虑下一步行动。有市民昨晚在富山村聚集，反对位于富山道的东九龙诊所作为指定肺炎诊所，认为与民居太接近。有人用砖头、垃圾桶、木板等杂物堵路，防暴警员将杂物移开之后，冲入富山村，在屋村平台制服数名着黑衫的青年。警方发表声明，谴责有人冲出黄大仙蒲岗村道，用杂物堵塞马路，令附近交通挤塞，紧急服务受阻。又指有暴徒肆意用垃圾堵路，罔顾公共卫生，与抗疫工作背道而驰。警方谴责所有违法行为。聯合國開發計劃處宣布，向中國政府捐贈總值約50萬美元的緊急醫療物資，首批醫療物資已經移交中國商務部，包括臨床心電監護系統、輸液泵等的醫療設備。另外，前線醫療人員的個人防護用品亦都會在近期送達。美国民主党在新罕布十二州举行的总统提名初选之后，唯一的华裔参选人企业家杨安泽宣布退选，但是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卷土重来，又说不会离开政坛。外界盛传杨安泽有意角逐纽约市长职位，杨安泽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未有正面回应消息是否属实，但表明自己肯定会考虑角逐公职。杨安泽说，他的目标是继续推动自己角逐总统时的理念，因此不会否定角逐任何的民选公职。杨安泽在纽约出生和成长，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父母来自台湾。有分析认为，杨安泽退出提名战会令另一位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获益最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雾，日间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吓，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泉浩喺度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一齐喺星期四嘅早上咧就系起身嘅，咁啊面对今天嘅难题啦，大家都要加油，都要努力啦。室外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94%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咧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发现几多呢一类型嘅新闻消息，系啲乜嘢呢？例如咧，咁啊喺寻日啦，有一个嘅报道啦，就话到元朗啊。一个钟之内咧就有两间嘅便利店咧就遇劫，咁啊都唔系一件好嘅新闻啦。咁啊失去咗咧就系被劫现金啊，以及咧就系香烟。好啦，除此之外又见到嗱，就话到咧喺呢一个嘅都系寻日啊，天水围新北江商场啊发生连环嘅爆窃案。咁啊接近咧就系即系寻日嘅早上凌晨时段啦。商场保安发现咧两名嘅男子啊，咁喺呢个商场入边一间嘅店铺怀疑爆窃，咁啊结果发现咧，即系有五间嘅店铺嘅收银机咧都系被撬嘅，咁啊亦都咧就系逮捕咗一个嘅男士。好啦，除此之外咧，其实较早嘅时间啊，深水埗又有咧就系一啲叫做刀匪啊，喺深水埗指下的士司机，咁啊劫走咗咧就系1300元嘅现金。咁啊，亦都咧就系逃去嘅。最近的而且确咧就治安差咗，咁啊见咗咧就系几多呢一类型咧，有关于譬如持械行劫啊、盗窃啊、爆窃啊呢一类型嘅案件嘅。咁所以咧，想藉住今日朝头早咧都提提啦，大家啊，如果喺即系而家要经营譬如便利店啊。或者咁多位啊司機大哥嘅，咁可能咧都要諗下啦。啊，而家可能啲治安咧就冇前一兩年咁好咯噃。以前咧就話即係打開門口做生意，最緊要咧就係揾生意啫。而家咧都要諗一諗啊，如果真係咧啊，原來上嚟車嗰、那個或者喺便利店入嚟嗰個嘅客人咧，佢就有圖謀不軌嘅，可以點做咧？便利店嘅公司又会唔会可以制定多少少咧？就系一啲有关啊，如果遇到咧就喺持械行劫嘅时候，有啲乜嘢嘅员工嘅指引啊、守则啊，同佢哋模拟一下、训练一下，或者教下佢哋点样去到解决啊，起码咧等佢哋唔使咁彷徨。自己嘅铺头咧就自己看住，自己嘅譬如系的士大哥嘅个钱箱咧，又系靠自己去到捍卫住嘅。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个个最紧要咧就系出入平安之余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最紧要谂住犯案嘅人都唔好去犯案啦。咁啊，大家咧都应该系努力工作，去到咧获取金钱呢个方法咧，先至系一个啱嘅方法嚟噶。 在我当初真的过分，我可伤过你，而记恨半生。还有一点生用裂痕，还有一点令人痛心。迈向过色，不想相识，跟我放倒。像是迎面路人，极力逃避我眼神，你似着金子。 实已经别我越角落，有一点冷月离去分析结果，是落寞或是日后我不想沉重冷落，你可否说过还爱着我吗？还有一点心动变近，还有一点令人痛心，爱恨故事不想相识，跟我放倒好像是迎面路人，极力逃避我眼神，你似在暗示我走得太近，怎么心迹多么偏激，心善待我平等， 作品嚟自谢霆锋《罪人》。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4%啊！咁啊，今日多对唔住啊，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雾噶，日间雨势较大，以及咧有几阵狂风雷暴，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住啦。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2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噶。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明天呢就系噔噔噔噔， 系咩嘢嚟？ 噔噔噔噔， 明天系公司请食饭， 系啦，情人节啊嘛， 啲商家做出嚟嘅一个 商家做出嚟系。我都覺得係，所以我從來都唔 嗰叫咩唔會刺激消費， 唔會喜歡喺情人節咧做呢啲有關消費嘅嘢。 係咯， 即係愛咧，用個心去表達噶嘛，係咪心意心意有陣時啲嘢 都係嘅。你畫張卡都開心啦。 係啊，咁但係嗱，即係當然我哋希望大家有情人終成眷屬啦，個個都開心心 happy。 你今日講埋啲乜嘢嘅？ 唔係啊，唔係希望大家開心啊嘛。 okay, okay. 即係一啖砂糖講咗先啦。但係咧有陣時。我哋面对住情感咧，真系有咁多段嘅情感，有几多段可以真系开花结果啊？系咪先？你拍拖拍十次，你都系得一次会结婚嘅，正常咁讲啦，系咪先？系啦，咁但系其他嗰啲分手又会令到你压力大，喺感情嘅叫做分叉路上面形成咗好多嘅压力缠绕住我哋。啊，大师啊，大师！我哋应该点样将呢啲情感嘅压力？ 因为见到好似系一个咧，即系迷 骗子系嘛？ 唔系一个即系嗰啲好满脑子问题嗰啲少男咁样。 我永远都系一个少男嚟嘅，你知唔知？ 你代你个仔问系嘛？ 我个仔都仲，我个仔就会都有喎。 系啊， 系啊，佢咁锡 Kitty 姐姐， 有啲小朋友嘅我见到。 系啊，佢好中意 Kitty 姐姐啊。 不过咧，嗱又就咁讲，头先即系讲到咁样啦，即系嘅爱情都系两个人一个即系关系嘅建立啦。无论我哋同朋友。有去建立一段关系，或者即系 伴侣建立一个关系， 伴侣或者你喺工作嘅时候，一啲嘅同事每日喺度相处，都系建立紧唔同嘅关系咯。只不过即系当然 敌对嘅关系可能 敌对，咁啊真系好大好 大 杀气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喺伴侣啦，或者男女朋友嘅相处嘅时候咧，都唔。 難聽到咧一啲情況就係咧，佢哋都會話有壓力嘅、哦嗯，即係我 即係同另外一半相處嘅時候 會有壓力。係啊，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 唔夾咯，唔夾，即係佢中意 係咪就唔夾就係已經哦 close file 咁樣 嘅？又唔係嘅，咁如果真係中意嘅，咁咪諗下點樣磨合咯。就係、是、因為要去特登去遷就一個人咧，那個壓力我就覺得就會出嚟咯。 咁嗱頭先你講遷就啦，咁、啊。就係、是、即係有一啲嘅態度上面咧、嗯，我哋要留意咧、嗯，就係話我哋會唔會好強迫啊？即係無論喺投放喺，就算屋企人你都會，啊、即係自己成長咧都帶住有唔同嘅情緒啦、 啊、 經歷啦，咁、 啊、 都會其實影響緊你自己。 如果同阿爸阿媽由細到大都住嘅，咁又係咪真係個個都覺得喂，我都同阿爸阿媽住咗廿年？但其實都可以唔夾噶嘛，住起上嚟。 係啊， 因為人會成長，啊、人會改變啊嘛。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講緊就算屋企人裏邊咧，即係佢你同佢哋成長都好啦，有一陣時觸碰到有一啲嘢咧，都會令到你一啲反應。 嗯。 咁你同你男朋友又好啦，女朋友又好啦，甚至乎伴侶啦，咁有一啲時候咧，大家係相處，始終喺一個咁唔同嘅環境成長咧，都會有一啲嘅 習慣又唔同 習慣咧出咗嚟咧，你會令到，因為你唔舒服嘛，你有時會覺得你想人哋會做一啲。令到自己会舒服啲，但可能对方系一个令到对方系唔舒服嘅，或者系唔习惯嘅咁。咁、有时两个相处咧就 系 咁喺度打交 摩擦啦，呢啲系 咁个压力就会喺呢一度咯。即系我好似啊、我又唔就佢咁样，但其实明明我自己都唔好意思，或者都唔 OK 嘅。 明明只狗两个一齐养噶嘛，点解净系我放狗嘅啫？我都攰噶嘛， 冇责任嘅咩？系咪？ 系咯，压力咪就系咁嚟咯。 系啊，甚至乎以前成日听到咧，即系两个人相处咧，即系尤其是新婚夫妇，可能因为一支牙膏咧就可以。 吓、啊，呢个最经典 最经典嘅例子啦，即系就会闹一场交咯咁。咁、所以咧，即系 唔好刷，大家都唔好刷牙啦。 想你哋大家留意一下，就系话会唔会有阵时我哋喺一个即系关系上面嘅相处咧，会有一啲强迫症，啊、即系强迫咗一啲嘅情绪。喺度，咁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嘅相处可以会好一啲咧？第一，即系之前我哋有教过啦，即系当可能过往有一啲嘅情绪啊，或者经验，令到自己会有一啲习惯嘅，会唔会清理咗一下先咧？即系唔好带到去一段关系里边咧，即系可能过去噶啦，已经过去已过去，但系仍然留有一啲嘅感觉喺度，或者一啲影响喺度咧。咁又攞本書仔出嚟寫下啦。 即係 X 嘅習慣遺留到而家。 但係好可能會影響咗你嘅，真係唔係因為你仲中意佢，但係因為一啲傷害或者一啲嘅經歷、令到你突然間觸碰到一啲位置咧。 咁、又會唔會傷害到而家嗰個嘅咧？都可能會 嘅 喎。 有啊，因為你情緒唔穩定嘅時候，仲唔傷害到對方咁樣。咁所以咧就要幫自己。 又搞到分手。 點樣令到你同你嘅另一半會相處得好啲？就係即係你亦都要清理一下過去嗰啲垃圾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緒。咁第二咧就係話。我哋成日都有讲咧，我老师以前成日都讲噶，冇一见钟情噶、一段关 系 一定系建立出嚟噶，一见钟情系一下噶咋，系、一个感觉嗰、那个 moment 嗰、那个当下， 啊、 但系往后 咁系咪一见钟情多数就捉招咧？ 你捉招啫，但系捉招你即系话我死啦，被呢个人深深吸引啦、啊、咁样啦，咁、但系后屘点样去继续建立同埋发展落去咧，系、一个好紧要嘅关键。嗰、那个关键就其实都有一啲嘅我哋有啲提醒啦，例如啦，我哋成日都讲话我有个猪仔前眼啦，之前其实都有讲过嘅，但系喺两个人即系咁 close 嘅相处嘅时候，有冇谂下每一日都去储一啲嘅？情感嘅一啲好嘅嘢，去储喺个猪仔前间度，去培养大家嘅感情好啲咧、 哦。 例如，即系每你会唔会习惯真系为佢嘘寒问暖 啊？即系喺呢段关系上面，你真系要投放一啲嘅嘢，系、啊，你真系真心去关心一个人啦、你系好有诚意去，即系你 呢啲必要啦。 你中意一个女仔啊？你都有啲誠意噶，你約佢去街、你都要去 plan 好噶，唔係出到嚟，即係成日聽到好多情侶鬧交咧， 男仔都會諗咩噶？點解你唔 plan 啫？ 啊，都即係大家一人一次咯，即係嗰個前眼係一齊去儲噶，唔係單方面去儲。我今次我想去行山，小白去諗咗啦，即係哎呀我諗好啦，亦都。 真係為佢諗啊，佢唔係好行得嘅。咁你諗一條輕強啲嘅路線咯。啊，比如下次我就會諗啦，可能小白鍾意去睇某啲去市集咁樣，我又幫佢諗下。今日我哋去邊度？咁、即大家都有一個付出喺裏邊。就唔好話我成日都聽到咧，有啲情況就出到嚟，大家你眼望我眼。 嗯。 點解你唔諗啫？ 係啦，出到嚟又唔知做乜咁。係 啊，咁就好累 啊。唱 K 咯。 好累。 唱到唔興啦， 係 咪？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頭先。即係一路講話，其實拍拖有個三角形嘅，就係都要留意有三個元素一定要有喺度、 啊。拍拖都有三角形， 是啊、 你指嘅三角關係啊？ 個三角關係好緊要㗎，就係、咧有三個元素咧，就係講緊一段關係裏邊感情裏邊咧要有承諾啦，要有親密感啦，同埋有激情嘅。咁、但係你啱啱初相識嘅時候或者未開始嘅時候，嗰、那個激情梗係好多啦。但係可以 last 到幾耐啊？ 激情最犀利嘅時候先係曖昧期喎。 係啊，即 係曖昧期係最 sweet 嘅，我覺得係嘛？ 係啊，因為估下估下， 係啦，估下估下， 佢突然間做咗啲嘢，你咪令你開心一日， 又多好多幻想咁樣。到拖手嗰下，你就覺得哎呀足招嚟嘅，點算咧？ 咁咪諗其他一樣嘢咯。嗰個係親密感啊嘛，已經跳到係親密感啦。咁但係再去發展嘅時候，關係裏邊會唔會有一啲承諾？但你又唔可以妄下一出識第一日就話我承諾你乜乜乜乜，咁呢啲係冇基礎啊嘛。咁但係呢三個元素咧都。 嗰啲 叫 衝大頭鬼㗎啦，嗰啲 係啊，或者即係隨口噏咯， 當被扣。做男仔最唔好就係衝大頭鬼， 唔可以亂嚟啊！你要用事實去證明。咁但係我講緊呢個三角形咧，就係你要大家平衡啊，係啊。咁呢、這個即係都俾大家有提醒啦。但係頭先要講啦，即係當對感情即係要去到分開嘅時候，即係都有好大壓力，成日聽到一啲、即係唔好嘅新聞啦、 啊。最想聽就係呢、這個點樣去到解決個分手嘅壓力。 其實你真係要學習就係、是。你整理完之後，真係覺得你覺得好大壓力，唔 work 行唔到落去，咁真係要誠實對面對自己呢個感受先啦。同埋你諗下，有冇用一個方法去同即係另一方啦，去真係講下大家嗰個問題點解唔 work， 即係唔可以行落去。你大家都要承認，即係唔可以逃避。其實逃避咧，一年、兩年、三年，你積累咗嗰啲仲傷， 係啊，即 係一路嗰啲垃圾，即係頭先講我情緒嘅一啲累積咧，無論十年都好啦、你唔去清理咗嗰個問題都係喺度，只會越積越多嘅時候咧，大家又處理唔到咧，可能你用一個最 worst 再 worst 嘅方法去做一個分開。其實呢個唔係仲差啲咩？咁、難得即係大家都相識一場嘅時候，會唔會可以真係勇敢去面對大家喺情感上邊嘅一啲棘啦，或者大家都接受唔到嘅情況，睇下拆唔拆到啦。如果拆唔到嘅話，大家和平去即係選擇翻自己嘅生活，咁、都係一個祝福。 講得好客觀啊，你，真係好專業啊，你講得 都係一個祝福嚟噶嘛。即你見到對方，如果可以揾到你，其實一個自我認識嘅過程嘅。如果真係大家覺得唔適合，大家亦認識到自己想要嘅需要係乜嘢嘅時候咧，你咪祝福你去下一段感情係更好。 哇，係啊，係啊，件事即刻即係 頭先小白教我噶嘛，你唔放。又點會得咧？係 啦， 唔捨啊，邊會 唔捨啊？點會得咧？真係呢、這個真係至理名言嚟嘅。 係啊，咁當然啦，我哋即係聽日情人節都祝福大家有情人都係可以喺關係上面有一個好嘅建立。大家面對壓力，即係可能拍拖有壓力，都識得去大家互相嘅去了解、去舒緩。 真係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啦，就係情人節祝招咁樣。咁嗰個壓力又好大。 送錯嗰扎花係咪？送錯唔係呢只花，係另一隻花。 咁又唔開心嘅，都揾啲朋友傾下。 或者懂得我哋成日都讲话你去感恩咯，佢愿意去为你做一啲嘢嘅时候，虽然可能佢送咗一样唔系你太合适嘅嘢，咁、但系你会唔会顾念佢就 系 话佢都会谂起你啊？ 佢都送啊， 即系佢即系为你做咗一啲嘢， 系咯 嘅时候，你先感恩咗先。 咁喂，即系衰啲讲句，两手揈揈咁点算啊？个压力都好大，人哋成间公司都收玫瑰，得我一个。劍難都冇知喎， 咁呢個咪就係一個環境去影響你咯，係、 哦、 咪真係收咗扎花先至，或者收唔到扎花點解會有壓力呢、你揾本書寫下，又寫低下，即係乜嘢其實係乜嘢嚟㗎？其實係我哋可能俾一啲廣告啊，為俾一啲氛圍去影響啫嘛。當你定落嚟嘅時候咧，冇事。 俾一啲虛無嘅嘢影響咗，令到自己 花都 係 會謝㗎。 哇！個人真 係 冇 嗰一千蚊，不如食咗佢好過啦。 啱聽， 啊、 考唔到你，好嘢，唔該曬，衰哥，拜拜， 拜拜。 再见不要坐近，不久前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便扶着病困，谁亦害怕背上开口责任，谁亦避免看见伤害人，然后乱说转淡了可以组对两朋，还道歉愧疚说不忍，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等等都不会合衬，却会忍不到意冷、说再见不要坐近，不久前不慰问，说再见不坐近，便扶坐病困，难道想要与你放做两份，难道没有步没走泪痕，其实阵痛过去了很快另有别人，才自责过去太伤感，分手要狠， 吴雨霏一首嘅作品《分手要狠》，系啊 ，Sugar 俾咗好多 tips， 我哋点样可以咧就处理到自己嗰个嘅压力啊，情感嘅压力。 不久前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便扶坐病困。 虽然播只咁嘅歌啫，但系都希望大家咧喺情人节嘅时间，个个都甜甜蜜蜜嘅。而家先听听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愿讲，一个愿信，于是方言循环不息。 其实我有时会盼望，崇拜着你，能有天逼自己去反抗。明日世界，开心这样渺茫。你喜欢说谎。不想讲，如被你捆绑起双手，缠着不放。 当然，有时候系由两个人一齐堆砌嘅。哈娜嘅新作品讲嘅系对方不断讲大话，而自己就沉迷其中，不愿抽离。作曲编曲张家诚，填词张美妍。 在某次做错，只好继续错。 监制何志涛、魏景宏，今个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谷子乔你喜欢说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薄雾，横澜岛嘅能见度降至100米左右，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西部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雾，日间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是大约2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 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是師兄祠堂的凌子維， 我是阿一， 這個獎我決定頒給我家的阿 哥。 阿哥有時候幫弟弟妹執頭執尾，又錫弟弟妹， 最重要是他孝順嘛。 那誰是你家的阿 哥？ 我就是我家的阿 哥。 我也是我家的阿 哥。 阿哥好耶。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用愛喚醒每個家庭。 其實最佳情人就在我們家裡面。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放數即安問答比賽，請問咩係橫絕條？ 我知將啲雪條打橫嚟食，咪橫絕條咯。 唔係啊，係要將支柱連接埋一齊嘅舊件啊。 咁如果要做臨時支架嘅合資格工程師，要有乜嘢嘅知識？ 係要有相關嘅知識同埋認可嘅資歷。 清楚啲應該係話結構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有足夠嘅知識。 最緊要聽住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放數即安短劇》， 設計施工要認真，臨時支架實穩陣。 早晨啊，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咯，哇，呢个礼拜都过得快啊，吓，咁可能大家因为有好多旁敲侧击要做嘅嘢啦，扫厕纸啦，扫口罩啦，咁样啊，吓， 我又觉得好慢，今个星期 系咪啊？你想快啲过系咪啊？ 想最想疫情快啲过， 系啊，疫情快啲过咧，应该系香港人每一个人嘅祝愿嚟嘅。咁啊，睇到近排咧，每一样嘢都封抢啦。咁啊，唔系真系讲出嚟嘅一个字眼啊，叫做封抢，系真系封抢。跟住，琴日睇到啲新闻话，如果你喺架车入边咧摆咗几盒口罩咧，直情打爆你车窗嗰度，喺上水嗰度 有啊， 有啊，偷咗五盒口罩，最后仲捉到个。叫做疑犯， 哇！有单咁嘅 case， 系啊，喺上水个彩源村，你小心啲啊，小花。即系如果你有大量嘅口罩，你摆喺架车咧， 都挤车尾箱。 系啊，跟住警方 揾嘢遮住佢。 警方出嚟讲啦，佢话大家咧喺车上边咧要保护呢个财物啦，之余咧仲要保护口罩身家噶呢一样嘢，系咁啊。原来口罩已经系香港人嘅财物啦。咁啊系，咁如果唔系财物，又点会一罩难求咧？咁咧啊，可能你会话喂乜嘢都抢，有冇第啲情况可以再做好啲啊？又冇乜人抢㗎。咁大家咧近期咧都好乖㗎啦，啊好注重咧个人卫生啊，每一样嘢都尽量做好啲。咁啊，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再做好啲咧？可以试下喺屋企咧种一盆咧苦味兰。咁啊，苦味兰啊，小白屋企有冇种啊？呢一类咁嘅盆栽， 安朗都有同大家介绍过。 系啊，呢个正。喂， 佢最勁嘅地方咧，以為苦味難咁，可能我普通咁喺花墟啊，或者其他賣花賣草嘅地方都會賣得到啦。咁係嘅，但係佢勁在咧，2015年啊，喺呢個美國太空總署 NASA 已經研究證實啊，佢係具有咧天然嘅淨化效果嘅。咁啊，有18種植物都係有淨化效果嘅功能嘅，當中咧以苦味蘭咧最易栽種啦，亦都可以咧吸收空氣中入邊嘅有害物質啦、氣體啦、細菌等等嘅，哇！直情可以用兩個字啊，幫你去吸毒咁樣。咁啊，一盤咧直徑啊，大概六寸嘅苦味蘭為例咧，足足可以咧淨化超過100尺嘅空間。 咦？六寸就可以淨化100尺， 系啦，一盤啊， 咁你就可以計下啦。屋企咧邊啲位咧，就擺一盤，即係擺一支喺度搞掂。 係，唔係一盤嘅，一盤盤上嘅佢嗰啲。 一盤盤咁，但係一盤都係一支嘅，可以係咪？係。好啦，跟住咧，你屋企當你300尺嘅，咁你就可以買3盤啊。跟住咧，擠喺屋企，咁屋企就搞掂。 系啦，咁可能三盆或者四盆啦咁样，咁仲有其他植物都可以净化空间嘅，我当然知道。咁我而家又唔系呢个植物达人啦，不过阿纯粹揾到呢一则嘅新闻，大家又可以试下啦。因为咧苦味兰咧嘅品种自己啊都有成20多款嘅，净系单呢一种嘅品种咧都有20多种唔同嘅分支嘅，佢可以咧喺日间啊大量释放出氧气啦，更加能够咧吸收辐射啊，并且咧叫做降低周边细菌啦嘅数量啊吓，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谂下啊，叫做星期六日喂，如果真系要出一出街，横掂都系啦，喺嗰啲卖花啊卖盆栽嘅地方咧，试下揾下呢一盆植物，因为咧个价钱都唔贵嘅，咁当然唔希望大家话有窝蜂听到电台，喂即刻买贵佢先咁样。咁讲真啦，呢啲栽种植物嘅嘢都系讲乎一个字，就系、是、个心嘅啫。你买咗翻去，你唔识心嘅栽种佢，佢玩一个礼拜就拜拜咗，咁你咪又系冇用， 系浪费啊！ 植物咧就唔系用完即弃嘅口罩，就唔系咧你买咗翻去，哇！呢段时间喂抗疫、哦，买翻去顶住先咁样，跟住咧又唔淋水，又唔加嗰啲营养液啊， 又唔同佢倾偈， 系啦，又唔问一下。个店主点样去栽种啊？单单听到人云亦云，哦系，人哋咁做，买翻去咯，就买咯咁样，咁摆到啦。跟住咧一两个礼拜，喂，点解佢自然凋谢嘅咁样？咁你就变咗啊，做得唔系咁好咯。咁所以咧啊，养植物或者栽种植物咧，都要有责任心嘅。你买翻去都好好嘅照料佢啦，又再加上啊。近期大家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嘛，咁你咪睇下啲视频啊，教你点样种呢个苦味兰种得好啲啊。其实我觉得近期咧，大家喺屋企咧，除咗做一啲室内嘅 workout 啊，即系除咗清洁啦，清洁已经系你最好重要或者运动量好大嘅一个工作啊，可能做家务。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啊，可能你喺屋企做一下啲唔同嘅带氧运动啊，轻松跳下绳啊，咁样都有嘅咁。最緊要咧就係你喺屋企咧試下學習，因為咧 YouTube 上邊咧其實或者其他視頻網站啦、串流平台啦，有好多唔同學習嘅嘢。你可以留喺屋企咧，就係、是、因為留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嘛，你咪用啲時間嚟學下嘢咯，學下種花啊，學下沖茶。其實小白你年頭嘅時候咪定咗個目標話想沖茶嘅， 係啊。 咁咧我近排咧都睇開啲茶嘅嘢啦，因為你一睇開咧，佢有個人工智能咧幫你係咁 ran 啲。茶嘅嘢出嚟噶嘛，咁佢就会不断咁样教你咧，话啊，咁你点样辨别日本茶啊？点样可以喺中国茶嗰度咧又揾到普洱嘅特质啊？点点成成咁，佢一冧冧咁样全部 run 晒出嚟。其实咧，你屋企咧，你想学嘢咧，真系好简单嘅一件事嚟，真系。所以我都几建议大家有空余嘅时间咧喺屋企啊，除咗种植物啦，仲有咧多啲增值自己。 种植物咧都可以即系同小朋友一齐种嘅，咁啊等小朋友咧可以学习下即系爱护同埋尊重下生命咁样。啲小朋友帮植物改名咧系可以好开心噶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你估系边个呢？系 Sammy 啊、 哦、，Sammy 早晨。 Hello， 早晨啊 ！Hello， 早晨啊！ 我好似未习惯呢个方式啊！ 吓、啊，唔紧要啊，慢慢会习惯噶啦，一次生两次熟。 都啱嘅，嗱，首先你见唔到我个样子就冇得再攻击我啦。 我从来都冇攻击过你嘅、啊，我净系听到你把声都已经想象到你个样啦，而家系样子甜美噶，系啦系啦，咁啊出边 认真翻先， 出边交通甜甜美。 咁啊，提提大家咧，港珠澳大桥啊，因为咧受到呢个能见度低影响咧，咁条主桥咧就快慢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啦。咁另外个中线都系封闭嘅。咁啊，隧道方面咧都系各区正常噶啦。不过咧就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咧，就系柴湾永泰道，由于有水管更换工程，咁而家咧所有车咧就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啊需要改经咧嘉业街同埋常安街嘅，就系咁啊，今日都 OK 噶。 嗯，咁啊，都好畅顺咧。琴日记得自己咧，过去中环做嘢嘅时候咧，哇，简直系轻松过关啊！啊，四分钟就可以过到去，系啊， 夸张到咧，我朋友话而家弥敦道静到咧，系、可以啲人讲嘢倾偈都可以听到。 不过呢、這个市况或者呢个道路嘅情况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希望大家尽量即系条红隧塞翻啲啦。 系啊，所以之前咪话咯， 系即系太流通唔系。 而家有少少想咧，就红隧塞翻车， 系啊，好似平行时空咁样，唉、哎，人都系有少少。自虐啊，或者有少少犯贱啊，逐啲咁样讲啊吓，唔识嘅时候咧， 咩咁啊嘛， 系啦咁样， 唔系， 大家够唔够口罩啊？你哋 够，还好还好，哎，多谢你惦念我哋，问下我哋够唔够口罩？有阵时你身边好重要嘅人都未必问你，甚至你嘅上司都未必会问你够唔够口罩呢排，喂，好暖心啊！你一句， 人间有爱啊，唔系咁，同埋咧，我觉得咧真系人间有爱啊！我嗰阵时好似得翻好少口罩咧，咁我上网一讲咧，哇，好多朋友即刻执几个俾我， 哇， 而家就真系感恩感恩，跟住我而家多咗咧，同埋都呼吁如果。屋企有救货嘅朋友咧，其实带定一两个喺身啦、 嗯。 因为咧，我而家开始咧，譬如话搭地铁、搭巴士都好啦、 嗯， 真系好阴功。我见到啲人咧，佢净系搵张纸巾揞住个口，咁、你就知道佢唔够口罩用啦。咁、我而家多咗咧，真系会带两个喺身噶。咁嗰啲真系太即系需要帮忙啊！即系所以咧，救货咧，不妨都真系试下带多两个喺身咧，帮下啲人真噶。 同埋如果个存货咧够自己一个月用嘅话咧，即系屋企够一个月咧，就唔好再出去即系抢救啦，留翻啲机会咧就俾其他真真正正继续有需要嘅人啦吓。好啦， 啱啊， 唔该晒 Sammy， 唔该晒，好，拜拜。咁啊，天气方面啊，出边咧有 Barbi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Hello 啊，咁今日系20度啦，而家咁，但系出边系算系冻咗啊，定系又暖咗，定系大风咗咧？ 嗱，好彩咧，而家就唔算大风，咁不过咧，其实呢一个气温咧就几清凉嘅， 咁、 因为而家咧其实就阴住天啦。我自己喺呢一边咧望天咧就好厚嘅云啦，而且咧头顶咧都系乌云啊咁相信咧真系会有落雨嘅可能性。咁我睇翻地下咧就唔湿嘅，咁啊即系应该咧琴晚半夜咧我自己沙田区就冇落雨啦。咁但系咧见到个天黑到咁嘅时候咧，相信咧佢落得出雨咧都就快噶啦。 而家出边个天好黑噶。 系啊， 因为咧天文台都话今日有几阵雨及雾啦，咁啊稍后会有狂风雷暴啊吓，你可能湿骨遮都唔系好够，今日要拎长遮 ，Barbie。 系啦，我谂我都真系可能要考虑下，系咪真系喺半路买把遮定点咧？我本身就冇带遮。 不过你冇带遮添啊，不过你 OK 嘅，你唔使搭雨你翻到屋企嘅， 我都 OK 嘅。 系啦，好啦，咁你自己趁而家未落雨嘅时候，快啲去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啦吓，我哋转头再见啦。 唔该， 拜拜，Barbie。好啦，咁详尽嘅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雾噶，日间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2度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咁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亦都系寒冷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咁星期四嘅早上晨光大学咧，又系威乌嘅时间咯。 系啊，大众咪啊，应该系咪啊？ 系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众咪啦。早晨啊，大众咪。 诶、早晨 ，Barbie， 哇，呢轮 Barbie 有冇去抢啊？ 抢咩先？ 系嗱，以前咧，我哋细个就听话有啲银行啊会挤提啊， 嗯， 乜点解次次都会挤提嘅？ 好严重添，而且持续咗都好多日啦 吓。够唔够用啊？有乜亲戚朋友唔够，睇下有冇打听下，帮手揾下真系。 嗯，真系有呢啲情况喺坊间出现、哦。 系咯，我睇到唔少啲片段啦吓，当中即系除咗啲一般我哋心目中谂系啲。啊！富人之外咧，原来仲有咁多男士真系挺身而出去抢啊！ 嗯，我谂冇厕纸对于大家嚟讲嗰个担忧真系好大咯。 唉，生活习惯问题啫。但系咧就当年咧睇翻咧就系、是、原来啲银行咧俾人哋挤提嗰阵时咧啊有一招噶，就系将啲白银咧就揾一箱一箱推出嚟咧嗰个大堂嗰处， 嗯， 即系证明自己够实力啊！咁今时今日呢啲各大超级市场，唔知需唔需要可以都吓、啊、效法下，将佢哋啲啊仓里边啲纸张嘅实力咧啊拎出嚟。 我相信而家咧咁多人去抢嘅时候，如果再咁样拎出嚟咧做呢个展览品啊，即系路都冇得行。 哇！即系好似当年啲人话烧烟咁咧，即系啲鸦片烟咧，原来好多啲好纸盗者走埋去。索噶啊！不过咧，有啲议员咧就有啲提议喎。 系 见到咧咁嘅时势，佢话要将啲口罩啊，定系连埋嗰啲厕纸啊，总之啲市民即系因为呢啲疫情啊，定乜嘢要争先恐后揾嘅嘢咧，列做啊叫做储备商品喎。 嗯，咩为之储备商品啊？其实 啊，我都唔系好清楚嘅。咁英文好似叫做 Reserved Commodities Ordinance 嗰条条例啊。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就话啊，即系英治时代咧就话系成日担心咧香港呢个小岛咧吓小地方咧。惊住突然间咧物资短缺啊！咁、 嗯、 老师话咧，所以英国人咧就连菜干啊都叫香港要准备。咁嗰啲米啊、肉类嗰啲咧，更加要啲商贩咧啊，有个指定比数咧，好似银行要 keep 住啲存款咁咧吓，有个比例嘅、嗯。但系今时今日得翻一样嘢嘅啫，就系、是、白米嘅啫。 系。 咁但系而家啲议员咧啊叻啦，佢话连买呢啲。厕纸啊、口罩啊，都要列入去。啊，列咗之后就大件事啊。 嗯， 因为列咗之后咧，就跟翻规矩啊嘛。首先咧，就系、是、可能出入口咧有牌照嘅、啊，有啲 license 攞 license 啊，即系啲人讲。 嗯。 另外咧，嗰、那个有牌照的人咧，供应啊，即系出入口呢啲货物咧，都要攞 permit 嘅喎，啲许可证。咁当然啦，我相信。立咗例之后咧，都好似啲烟啊酒咁咧，有啲豁免嘅，即系你带少少出入， 嗯、 啊，即系可能你出到旅行咧，一个唔觉意带两卷厕纸或者得嘅， 嗯， 三卷咧就要保关啦。 系、哎、啊，咁就莫讲话，好似而家啲人谂住去旅行买啲翻嚟咯。 咁啊要申报噶啦，咁睇下到时嘅机制系点咯吓。咁、啊、当然啦，有咗你知，好似啲烟啊酒咁咧，有管制之下咧。好多时候就会有啲私酒啊、私烟出现噶嘛， 嗯， 啊唔系人名嚟噶， 系咯，我都吓一吓， 定啲呢轮都系好多嘢要惊噶啦，不过咧就变咗就可能街头巷尾咧，有啲人揞个胶袋出嚟闪一闪，啊里边系两卷厕纸，跟住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走鬼。 哎呀，喂，但系呢排真系喺街上面咧见到好多呢啲情况、哦，我琴日先至喺商场入边见到有几个后生仔咧就系兜售呢一啲嘅口罩。然之后就真系学你话斋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咯。 啊，绝对有同感啊！因为我睇翻咧，有啲药房门口咧，都有啲后生青年咧喺度卖。啊，个情景即系有啲似当年咧做翻版碟嗰阵时嗰啲老细摆摆几位青年喺门口吓， 话佢知喺边度买啊。 系咯，咁啊，不过咧见到咧佢哋摆喺门口咧，除咗啲消毒药水啊、啊厕纸啊、纸巾啊吓。啊哇！口罩就貴到癲啦，真係 天價直頭 咁樣啊！咁嗰啲青年都幾似當年咧，有啲客仔嗰啲啊，擺喺嗰啲番簡店門口嗰啲啊，金毛獅王啊、周身公仔嗰啲人咁、嗯、啊，原來都係同出一轍啊！即係有啲， 唉，所以話銷售嘅技巧咧，永遠都係嗰幾招嘅啫。 咁啊，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啊，諗翻轉頭啊，個疫情究竟係咩事幹咧？有啲人就話蝙蝠。蝙蝠乜攞嚟食嘅咩？乜唔系大侠嚟嘅咩？以前睇电影飞嚟飞去咁，带住阿罗宾嗰个啊嘛，咁原来国内咧睇翻啲朋友讲解咧， 啊、有得食喎，就算去啲好靚嘅地方咧，唔係街頭巷尾喎、啊，直頭有個侍應生執到好正咧，拎個湯碗上嚟，即叫福湯啊！ 哎呀， 哇！飲完啊，真係福壽全家啦，真係。 我就唔敢食啦。 咁啊，睇下咧，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读书咧，就讲原来就话啲细胞里边有啲咩 RNA 啊，可能问翻啲医务人员先正确啲啦。咁、就系里边啊有啲咁嘅异变啊，啲 mutation 走出嚟呢啲细胞，一支支咁样突状物咧就会原来入侵人哋嘅。咁即系好似体内咧就自己生，大家嚟试生癌啦，呢啲系体外入嚟嘅，都系侵蚀嘅啲细胞啦。咁有啲咁嘅嘢冇理由仲攞嚟食嘅。同埋再谂下，咦？咁啲蝙蝠咪试过大规模中招咧？咁样啊，冇噶，原来佢哋本身嘅免疫力系得嘅。咁我谂咧就应该可能政府啊，即系国内政府都应该再大力啲宣传下，叫啲民众小心啲啦。不过咧就早轮我哋咪提及过下嘅，就话如果系外地啊，唔知佢有冇饮到啲福汤啦。总之去过相关地区啊。武汉咧，自不然吓，或者湖北啊、湖南咧，翻到嚟就应该要向有关当局申报噶嘛。 系啊， 咁之前我就话啊，即系会可似乎就冇呢啲法例。啊，而家咧政府反应都算快啦。 系 啊，睇翻报道咧，原来政府系引用翻嗰条条例噶啦，叫《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啦。 系， 咁啊会订立咗咧一啲叫若干到港人士咧。强制检疫规则，仲有呢一个叫预防及控制疾病咧，括弧披露资料规例，咁呢两条例如果一出嘅话呢，咁啊，总之啊，14日之前去过内地逗留过呢，任何人士都必须要呢14日之内咧强制检疫，另一方面呢，都要嗰啲人提供同埋披露呢嗰啲资料嘅，即系去过边啊，见过咩人啊，吓，尽量去报。因为似乎呢只病啊，虽然个毒性有几强，强过沙士定点，我哋未系十分清楚啦。但系咧就始终都系个传播性咁强咧，有关人士即系、就是、一个唔好彩近过接触过肯讲嘅话咧，对于防范啊制止咧系好大帮助。希望啲人都唔好净系靠法律啦，用自己良知啊自律性咧。系协助下个社会，这个就系咁希望啦。不过睇翻阿秦啲发言人咧，点解阿沙士嗰阵时又系袁国勇，国内又系钟南山，即好似打网球咁，仲系费特拿，唔系有新人辈出嘅咩？ 可能仲学紧呢， 唉，真系唔怪得 C 朗咧踢到30几岁啦。咁希望咧就系、是、病菌早啲走吓，咁、啊、但系各界别嘅。人才咧就走多啲出嚟、领导我哋协助我哋啦， 系啦， 啊呢次啊真系好应啦，大家要讲三次啊，洗手洗手洗手，手咧诶真系接触好多污糟嘢嘅，啊原来有先见之明啊，董太， 原来呢句说话都可以流芳百世咁耐啊吓， 所以咧人才辈出啊嘛，系啦， 咁好啦，大壮咪今朝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希望大家咧喺疫情嘅底下都可以身体健康啊，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先， 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7:28啊，吓，唔该晒大壮咪同埋 Barbie 嘅，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啊。今日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雾嘅。咁啊，出边咧都已经开始落住啲雨粉噶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日间啊，雨势较大，以及咧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22度噶。 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添。咁啊，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咧会显著下降啦。咁啊， 天气唔系好稳定啦。咁你头先听到 衣物 又有狂风雷暴，有雷雨咁样，跟住又话礼拜日又会转冻咁样，所以都要照顾下身边咧有需要嘅长者或者小朋友啊。 下周初咧，咁啊至到中期早上寒冷啊，而家出边系20度嘅气温，不过睇今日十几度，相对湿度9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名港人在湖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涉及三个家庭的六男四女，介乎12至65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说，当地政府不容许感染病毒的人离开。其中一个四人家庭全部确诊，由驻武汉办安排住院。另一个四人家庭有三个人确诊，两人获安排住院，另一人自行入院。最后一个三人家庭全部确诊，自行安排入住恩施的医院，没有向特区政府求助。目前有2000多名港人在湖北，局方说从疫区回港属于高风险安排，特区政府一直审慎评估，特别是寻觅检疫地点，社会的支持十分重要。當局至今收到超過80人求助，表示需要服用在香港供應的藥物，預計會有5至6批藥物運往武漢。本港一名25歲新型肺炎患者康復出院，是本地首宗出院個案。患者兩次病毒測試都呈陰性，一星期之後要返回醫院復診。醫管局預料會再有病人可以出院。另外，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50宗。新增个案是一名51岁男子，是第37宗个案的同事，住在青衣长安村安桃楼，过往健康良好，现时情况稳定，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同住的妹妹亦都出现病征，将会留院隔离治疗。英国确诊第9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亦都是伦敦第1宗。呢一名女子日前由中国抵达伦敦，卫生官员话患者在中国受到感染，已经转送伦敦一间医院治疗。英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中国籍女子，抵达希斯路机场之后出现感染症状，当地星期三下午确诊感染。另外，一名53岁男子康复之后出院。这一名商人上个月底在新加坡参加会议的时候受到感染，回国之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一个滑雪度假区传染给11个人，其中5人返回英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雾，日间雨势较大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咁至于路面方面啊，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一段就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啦，由于港珠澳大桥主桥咧受到能见度低影响啦，咁现时咧港珠澳大桥主桥咧中线就封闭，快慢线车速限制咧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阿子为阿一，呢、這个情人节不如买啲 cook happy 下啦。 cook 何卡恩

被困啊！啊，玩呢、這个叫做滑雪电单车咧，就被困郊外啊，27个钟头啊，系27个钟头。 咁佢哋点样可以生存？ 嗱，呢、這个就系值得听嘅地方啦。 系咯，佢哋用咩办法咧？即系方法有好多嘅。做呢一啲嘅叫做譬如雪屋啦，雪屋可以挡风啊嘛。 系， 因为去到荒山野岭，最重要咧。就避开嗰啲风，风咧即系之前都神光都同大家讲过啦，咁啊不断吹咧，系会令到我哋人体嗰个体温啊，以高多30% 去到流失嘅， 系啦， 咁所以咧避开啲风，尽量咧令到自己安定落嚟，咁啊减少啲能量嘅消耗，即系佢哋又应该要做到呢几样嘢嘅，其实佢哋做嘅嘢， 小白果然系山系达人啊吓，啊你讲嘅嘢咧。佢哋都做得到，不过咧、要了解翻一样嘢，其实佢哋都几细个。佢最大年纪嗰个都系得14岁， 系咯， 即系其他嗰啲咧有啲7岁，甚或乎咧有啲再年纪细啲嘅，即系可能12岁啊咁样。总之佢哋未到16岁呢个阶段嘅，即系言之都系一啲都我唔可以叫佢小朋友啦。虽然我哋 小朋友噶啦， 大叔之年，咁你对住啲年轻人， 其 实佢哋会觉得佢 最 难 克服嘅咧。是恐惧， 是啊，嗱，你头先讲咧话，叫做整间雪屋出嚟啊，或者咧，整一个屋出嚟咧，佢哋就冇咁叻搭到一间， 佢哋揾到个山洞， 佢哋咧喺雪地入边咧刮咗一个窿啊，咁呢个窿咧就俾佢哋栖身待狗咁样啦， 都系防风嘅嗰啲窿，其实 系啊，佢哋咧接受访问啊，咁当然最后冇事，咁就接受媒体访问啦。哇，点解你可以奇迹生还噶 ？Amazing， 哇 ，miracle 神迹啊，咁样咁咧，佢哋就出嚟讲 喺雪地掘窿呢招咧，其实好多嗰啲野外求生教练咧，嗰啲专家咧都有教过嘅，即系 佢哋未必识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作为一啲你最大嗰都系14岁，其实。我回想自己14岁嘅时候， 我怀疑佢哋有睇过、 啊，可能啊， 好鬼醒嚟嘅咧， 可能真系睇得多嗰啲咧，叫做真人 show 嗰啲， 系啊， 咩生还者啊嗰啲咁样系嘛， 10几岁你谂下佢睇 YouTube 多过我同你啦， 可能系啊，嗱，先讲下先，交代一下个场景嘅，四名咧表兄弟咧，咁啊，月前咧就喺呢个西岸嘅其中一个城镇嗰度咧，就咁就遇上呢个大风雪啊，就被获救嘅。其中咧7岁嘅卡米尔啊，现时咧仍然喺啊医院留医，即系佢呢个团队入边咧最细个得7岁啫，咁咧双手咧仲系包住呢个绷带咁样啦，喺床上边咧就讲述啊点样咧呢个表兄弟咧喺死里逃生啦，佢哋系咁样讲嘅，我哋咧试图咧就揾条路翻屋企啦，不过当时咧就非常非常非常之冻啊，所以。我哋咧就一路挖窿啦，咁啊挖咗一个叫做地窿咁样，就喺嗰度栖息同埋瞓觉咯。咁啊，但系瞓觉还瞓觉，休息还休息，又唔可以休息得太耐，因为又系啦，你瞓得耐咗咧，可能会即系直情瞓到离开咗世界，所以瞓得两瞓咧又要熬醒翻。其他身邊嘅一啲伙伴啊，或者一啲隊友咁樣啦， 黐埋一齊瞓啦，互相取暖。 咁啊，卡米爾嘅媽咪咧就補充，咁你始終佢都係得7歲啊，咁媽咪梗係旁邊照料住啦。特別依家入咗醫院，佢話咧卡米爾同14歲嘅表兄弟啦，呢個約翰遜，但係咁啱都係叫約翰遜啫，係啊，大家唔好誤會。為咗2歲嘅表兄弟，另一個表兄弟啊叫做咧崔伊啊，崔伊都係一個譯音嚟嘅，可以咧進入呢個洞內避風咧，寧願自己啊處身洞外啊，因為嗱個地窿你4个人喎、哦。是不是你的地窿、你怎麼挖到一个4个人的地窿、即不是那么简单的嘛。即变了他们呢要轮流这样入个窿那里呢就是避风、避雪这样咯。那么可以腾出一些位置呢给最小的那个表弟呢就可以避下风雪这样。那么卡米尔和约翰逊目前呢仍然严重冻伤的仍然要留意。即你不要以为哇奇迹生还原来哇什么事都没有啊最后只是呢叫做生命咧就未受威胁，但系都有啲创伤后遗症。你譬如嗰啲严重冻伤，可能之后写字啊，嗰啲皮肤啊，嗰啲全部都要有啲问题都未顶嘅。不过啊，依家都总算啊，叫做松一口气啦。其余两个人咧已经翻咗屋企噶啦。咁啊，崔姨嘅爸爸即系最细嗰个细路仔啊嘅表弟啊，就表示啦啊，原先咧以为佢顶唔住啊。但是他们 几个小朋友真系好坚强啊！咁样 系啊， 哇！呢、這个人性光辉同埋励志嘅故事 又有几个小朋友，大家又可能啱嘴型咧， 系 咪先？咁大家又玩埋一堆，咁啊互相鼓励。互相玩一路即係开心啲度过囉、叫做大家互相扶持好紧要 喎。係啊，同埋哇呢啲真係要用呢四个字啊，死里逃生㗎嘛。咁亦都外国嗰啲好啲嘅，即係唔係太多责难嘅。如果你照华人社会或者中国人社会呢，一定会第一时间呢，其实个仔已经隻手冻伤晒啦。 咁仲要打佢。 未去打佢，闹佢一定啊，喂。叫啊你哋唔好出去玩㗎啦，做咩四个人啊自己偷鸡去咗户外玩呢、這个。滑雪跌单车好危险噶嘛，跟住闹咁样啦。咁啊，外国就少啲嘅，通常一嚟到见到呢啲情况咧，第一时都系啊一个及时嘅拥抱，同埋咧啲慰问先嘅。咁慰问完之后，当然啦，佢翻到屋企点去处置，会唔会俾人垃圾翻到屋企嘅事啦。咁但系你当下你见到啲细路仔，算啦，已经好醒噶啦，可以死里逃生同埋处处逢生。系啊，同埋呢一啲。几宝贵嘅经验咧，其实喺课本啦，以至喺课堂啊、课室入面咧，都未必学得到嘅、 嗯。 所以希望佢哋吸取咗呢个经验又好啦，教训又好啦，对佢哋未来嘅人生咧，一啲事件啊，或者一啲困难咧，遇上嘅时候咧，都可以勇敢啲啊，唔使惊噶啊，亦都藉住呢个故事咧，可以勉励下咧啊，收音机旁边嘅晨光听众吓，呢刻咧，你可能觉得。喂，逆境喎、啊，哇，个个都戴住口罩，想笑都感觉唔到啊！即系譬如我而家同阿小白喺直播室嗰啲， 正眼眯咗噶嘛，会 眯同埋用笑声去交代啦，一啲比较开怀啲嘅情绪或者开心啲嘅气氛啦。咁但系你譬如啊，依家啊可能搭紧公共交通工具嘅，可能嗰个微笑都因为戴咗口罩，唔系咁容易能够展现得到嘅时候，大家都好似啊。苦眉苦脸啊，或者咧冇乜表情啊，咁样啊，咁嘅时候咧，希望咧话俾你听，其实逆境咧真系会过去嘅，咁啊，亦都希望尽快过去添，咁大家咧总有一日咧可以抌晒啲口罩佢。 千针相拥，默地的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都挤拥。My baby,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always real， 就连被尖刀。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具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总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具翘着双腿。靠近的一对， 首嘅作品啊，《爱斯基摩人》，对唔住啊，《爱斯基摩人之吻》，嚟自冯允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咧先同大家讲下咧，高比拜仁啦，咁啊，呢位 NBA 嘅传奇球星啦，同埋13岁嘅次女啦，咁啊，私人嘅葬礼咧，已经喺上个星期五，即系香港时间嘅星期六咧，喺洛杉矶 LA 嗰度举行咗啦。根据咧外国媒体嘅报道咧，职业生涯咧只系效力过一队球队，就系湖人队嘅 NBA 传奇球星咧。高比拜仁咧，咁就会入土为安啦。咁喺边度入土为安咧？就系喺呢个太平洋啊，叫做景观纪念公园啊，吓咁啊入土为安啦。估计好多粉丝们咧都会去叫做悼念佢啦，或者会摆低花啦，或者纪念佢啦。咁啊，终年41岁嘅高比拜仁咧。就喺遇上空难啦，咁样咁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高比拜仁嘅公众悼念会咧，将会喺咧2月24号，Staples Center 嗰度举行嘅。咁啊，门票咧会分俾高比嘅家人啦 ，NBA 嘅职球员啦，仲有湖人嘅季票嘅持有人啦，洛杉矶部分嘅政协名人啦，咁啊，剩余嘅就会出售啦。或者会免费派发啊，咁大会都未决定嘅。到时咧，Staples Center 附近嘅一带嘅叫做街道咧，亦都会封闭啊，吓。咁啊，如果你依家准备买机票，要飞远少少，飞去LA 悼念高比拜仁嘅话咧，咁你又要注意啊。同埋门票都理论上系一票难求嘅。好，咁啊，转个角度 ，NBA 都有唔开心嘅嘢啦，亦都有啲开心少少嘅嘢嘅，就系咧2020年度啊。NBA 嘅全明星赛咧，下个星期日咧就会上演噶啦。对比咧，只系啊会狂射三分嘅冇趣味嘅比赛咧，啊球星们嘅入围落选咧，反而更值得关注。近年咧，因为落选咧而引起最大争议咧，一定要数咧拓荒者嘅后卫尼拉特啦，呢一位29岁控卫咧，近年咧系众多嘅后场嘅 monster 吓，即系后场嘅怪物啊，或者野兽啦。在西岸咧就渐渐站得稳阵脚啊，连续3年咧入围明星赛啊，新一年咧更加哇，即系以惊人嘅得分咧有最好嘅表现咁啊，究竟会唔会有好嘅成绩咧？咁啊明星赛咧 NBA 嘅明星赛分为两队嘅，一队咧就系立邦詹士队啊，另一队咧就系呢个咧字母哥队啊，咁佢哋两个分别系咧两队嘅队长啦，再带领咧唔同嘅球员啦去。叫做有呢个明星赛嘅献技嘅咁样，咁啊，大家到时睇实电视机啦，因为全明星赛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可以睇啊，有三分赛，又有个人技术嘅比赛啦，更加咧有入樽赛咧，有几位嘅球星咧都会参加啦，包括咧大力宗师啦，咁啊亦都有咧，哇呢、這个咧杜伟侯活啊吓，咁啊呢个 Superman 啊，究竟咧可唔可以再有一啲？哇！疯狂嘅入樽咧，俾球迷睇得到咧，真系要金睛火眼啊！及实个电视机啦吧。 好啦，就同听众睇睇咧，就系意大利杯四强嘅首回合啊！国际米兰主场0-1不敌拿波里，咁啊，国际米兰上半场控球同埋射门次数啊，都同拿波里差唔多，双方几次攻门啊，都未能够打破僵局，咁啊，0-0翻去更衣室先。好啦，唞完，倾完，新嘅策略亦都部署完。主场嘅国际米兰狂攻啊，力图咧就入波，六支嘅射门入唔到波，通常踢波就系咁噶啦，射咗咁多球之后唔入咁点啊？反观拿波利一次射门咧就中目标啦，57分钟，法比安彭纳路喺右路啊，咁啊接应住咧就系啊迪罗伦苏，咁啊回传之后啦，咁啊突破防守。翻到去呢一个嘅峨眉鱼就位置射门啊，呢一个嘅入球咧就系。帮助到拿波利首回合啊，赢咗1-0先，亦都咧就系取得重要嘅作客入球。咁啊，国际米兰有少少危危乎嘅感觉啦吓。咁啊，意大利之后再睇埋呢个法国啦，法国足总杯八强啊，巴黎圣日耳门作客6-1咧就大胜迪安。迪安今次咧就喺 落到啊开赛一分钟之后咧，就射咗个哎呀，真系阴功嘅乌龙波嚟嘅，先失一球零比一啊！咁啊，你对住巴黎啊，胜日耳门啊，仲要有个乌龙波都几难搞。 系啊，跟住人哋狂扫你啦，当然。 人哋冇错啦，就开始狂扫啦，麦巴比啊呢啲咁啊，不断咧喺度不断穿插啊，以及咧射波，最后咧就六比一咧就大胜迪安噶。啊，另外一场咧就里昂主场一比零咧就击败咗马赛啦。两场上半场咧就互加白卷噶，换边之后里昂射失咗一个十二码之后咧，就由啊艾奥雅咧就攻入唯一嘅入球啊吓！好啦，另外咧就要再睇埋之前咧喺晨光嗰度都有同听众分享过啦，咁啊话到F1 嘅赛事，中国站咧受到疫情啊咁啊影响啦，咁啊宣布延期，咁啊或者咧会喺今年稍后嘅时候咧就系补赛嘅，咁啊另外亦都系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啊有传啦吓，香港七人榄球赛咧咁啊喺今年度嘅时候啦，咁啊将会咧就喺第二个嘅日期咧嗰度上演嘅，咁啊亦都咧就系原本啊。就喺4月3至到5号香港大球场举行嘅，咁啊而家咧到底会唔会改期呢？咁啊有好多嘅报道咧都话到啦，会唔会延期到十月咧？个呢个呼声啊比较上大啊，意味住有可能自1976年首办以嚟第一次咧就系将会有机会延期啦。 因为有阵时都会撞咗呢个东京奥运啊，咁所以咧就要褪到十月啊，有机会咁样啊，咁啊密切留意住啦，榄球迷。 揾嚟呢一首嘅作品啊 ，Pet Shop Boys Monkey Business 啊，我哋转头八点钟之后再见。 有意角逐纽约市长职位，杨安泽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未有正面回应消息系咪属实，但系表明自己肯定会考虑角逐公职。杨安泽话，佢嘅目标系继续推动自己角逐总统嘅时候嘅理念，因此唔会否定角逐任何民选公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7， 日元 109.88， 瑞士法郎 0.978， 澳元 0.672， 加元 1.326， 新西兰元 0.645， 人民币 6.973， 英镑对美元 1.296， 欧元对美元 1.0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820 点，跌40点，

早晨啊，翻到嚟朝早嘅八点零九分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出边多云啦，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大家都要留意住吓。而家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啊。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啦。咁当然其他嘅拍档咧，就会透过咧电话啦，同我哋封烟啦，继续咧做晨光第一线嘅咁样咁啊。今日早上咧，好想讲一样嘢。其实咧，近排咧，大家都习惯咗啦。除咗习惯咗戴口罩啦，有酒精搓手液啦，洗手、洗手、洗手啦，仲有咧，习惯咗咧，好多活动咧都会取消咗、 哦、啊， 或者会改变另一个形式去进行。 其实由上年嘅年尾开始咧，不断即系接连听到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已经系取消啦。咁 系啊，咁啊，头先小白你喺今朝 Sport 组你都有讲啦，可能咧，即系每年啦，哇，都系一件盛事嚟嘅 Rugby Seven 啦，咁啊，可能又会延期啦，甚至乎有机会都会取消啦，咁样。喂，呢、這个艺术界别咧，呢、這个巴塞尔艺术展咧，咁都宣布咗咯，话、应该都唔会搞啦，咁样啊吓。咁呢个艺术展其实都吸引到好多朋友仔，每一年咧入去会展嗰度睇一睇啦，因为都有一啲咧嚟自世界各地嘅艺术品啊，哇，即系叫做 artist 咁样啊吓，咁都有机会展览。不过咧，今年咧可能就无缘啦，同咁多位嘅朋友见面啊，咁或者调翻转就可能要飞去世界各地啊，当然系等疫情冇咁厉害嘅时候咧，飞去世界各地先可以睇到咧唔同咧有艺术气质啊，或者艺术气息嘅一啲展览品咁样咯。 系啦，咁啊而家冇办法啦，咁啊受到疫情，始终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健康先。 系啦， 系啦， 个人健康同埋咧个人嘅心情。啊，点样可以维持一啲好嘅心情？ 系啊，即系当大家喺度话到咧，其实而家尽量因为要取消个原因就系因为咧，我哋唔想聚集人群，即系咁多个机构都喺度呼吁话，我哋唔想聚集人群嘅时候咧， 系就唔好供出去啦。 系啦，大家就唔好自己成日喺度话，诶、哎，而家出边咁多嘢都取消，不如自己有多啲活动啦，咁样，即系咁样就唔好啦。 系啦，特别系如果你系要在家工作嘅话咧。咁就唔好走咗去行山啦吓，如果唔系就都有几多问题会发生。总之公司安排你在家工作咧，你都真系在翻家，你唔好走咗去人在野啊，或者话去做啊，不如打几圈先咁啊，真系唔好啊吓，即系留喺屋企咁样，即系做翻公司嘅嘢或者。休息一下咯，系啊，对屋企人好啲咯，咁样，即系呢啲全部都系你喺屋企可以做嘅嘢嚟嘅。 趁机会展现爱啊！ 系啊，咁啊，希望心机旁边你咧都可以留意翻啊！要留意嘅嘢咧，仲有天气，今日咧多云啊吓，有骤雨，雨势咧有时颇大嘅，同埋咧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啦。初时咧有雾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雷雨，明日咧雨势有时颇大噶。星期日咧气温显著下降啦，下周初咧至到中期咧，哇，早上咧仲会好冻添。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咧94%啊。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8:14嘅时间啊吓，今日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你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同我哋分享嘅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 系早晨啊 ，Dicky， 哇，睇到港股咧越升越有啊吓，琴日收市咧升239点咧，重上咧250天线咁、样，睇嚟咧港股系咪继续都有力啊，继续爆上去咧？ 哇！正所謂真係牛熊分界都俾佢收復曬，係嘛？咁啊，究竟個力度係咪都仍然喺度咧？咁嗱，當然都要大家要明白一個好基本嘅情況，就係、第一。外圍股市真係表現相當之理想，即係咧過去都即係應驗咗一直以嚟我講嘅情況，就係、美國股市咧喺即係今個月份或者今個年度，甚至乎即係今個季度啦嚇，繼續都會好似舊年咁，即係不斷咁樣嚇三日唔埋兩日咧就話又創新高咯喎，嗰幾大指數嚇呢、這個情況都會係繼續維持住。咁當然外圍股市一路都做好，呢、這個係帶動翻港股做好嘅其中一個即係原動。力嚟嘅，即系话晒有啲股份都同外围咧，就算唔系话接轨都好啦，即系嗰个敏感度都好高。咁啊，譬如话当外围股市做好，阿里呢啲中概股升，咁讲真翻到嚟，阿里都会继续高开啦吓。咁、虽然佢唔系恒指成分股，咁但系即系腾讯亦都可能会继续做好一个咁样嘅基本概念。咁同埋第二，大家都会明白，即系喺而家呢一刻咧，即系所谓嘅即系疫情，其实系你话最高峰过咗未？冇人会知道。但系即系好不幸，确诊死亡数字都仍然系上升紧。但系咧，大家用即系股票市场嘅角度咧，就会觉得，既然系咁样嘅话，咁内地相信就会用尽一切嘅方法咧，去刺激经济啦。即系话有好多即系所谓嘅后遗症咧，会出现喺经济层面，唔同嘅行业都会受到拖累。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最简单啦吓，货币政策就一定要做嘢啦。咁过年嘅时候，当然就做咗一个好大额嘅所谓嘅逆回购操作啦吓，即系喺市场都注入资金啦。又别于过往，通常春节之后，通常就唔系话放水，仲要收翻啲噶嘛。咁有别于呢啲正常嘅情况，咁继续憧憬嘅可能都会喂再减息啊、降准啊呢啲嘢，可能都陆续有来。咁所以咧就令到个指数，甚至乎令到股市咧嗰、个气氛咧，反而系只夹翻转头啦。不过咁如果你话阴谋论少少咧，咁我又觉得真系当个恒指你话真系可能去埋28,000，甚至乎试到28,000之上之后咧，可能又会有少少阻力出现都唔出奇嘅。即系如果你话从好技术嘅角度去讲啊，会唔会去到即系大概28,300，咁就唔好话掉头啦。但系去到呢个位置会有啲阻力咧，呢、个我都会有个咁嘅睇法。因为第一都好可能今次指数一举而咧就会突破28,000啦。咁第一都会系一个即系阴谋论啲，系 重货区系咪啲系嘛？ 冇错啦，就系、你呢几个字啦，重货区啦，都要收埋你啦，系嘛？咁但系收咗之后，去到28,300咧，即系我又觉得即系纯粹讲话喂炒复苏，咁其实即系呢即系千零两千点嘅升幅咧，咁某程度上都相当之，即系呢两千零点嘅升幅咧都相当之厉害噶啦，已经即系好多憧憬都已经系叫做反映咗落去咯。如果你真系可以去到28,300点呢个位置嘅话，咁我会觉得如果你去到嗰啲位咧。即係純粹講個指數咧，就唔適宜即係過分地憧憬同即係太過進取啦，喺部署上高就。 咁小心啲啦。琴日都有睇啊，有59只咧恆指嘅紅證咧，咁就回收啦。咁所以即係操作衍生工具咧，要分外小心啊。Dicky 頭先都講啦，話隨時會做嗰啲殺兩邊嘅舉動啊，咁所以大家都小心至上。不過咧今日咧就想聚焦讲下咧，喂呢个大喜屋咧都各自上市，咁啊分析就预料啦，疫情咧对整体嘅招股表现咧都影响都会有喺度啦。嗱呢个咧就系一个日式放题食店嚟嘅，其实你自己觉得饮食业咧，其实未来系咪都迎来一啲寒冬啦，以至其实都香港你知上得市或者用新股上市嗰啲饮食类股份咧，其实都几低残下嘅啲股价，同佢哋个招股价都几脱几脱离啊吓。阿 Dicky 你点去睇咧吓？ 好，首先几样嘢，你都讲得好啱。首先第一就系话你话市场嘅气氛就唔就佢哋咧？嗱，讲真，如果你话真系做从事互联网相关行业，咁你话喺而家呢啲。即係市況咧都可能好啲，但如果你做飲食業咧，基本上係極 到手當其衝㗎啦。第一，你話散户認購反應，咁但可想而知啦。第二，機構投資者就更加旺，大家都明白喎。平時我哋散户抽身股，你又真係要俾曬錢嚇、所謂嘅 cash up front 俾足曬，所謂嘅借到孖展都係券商銀行借俾你嘅啫。但係咧，國際配售就唔同啦。國際配售啊，真係只有個鼻哥啫。你係大基金，你根本唔使攞住曬錢出嚟嘅。咁到到真係俾到貨你啦，你仲可以決定要唔要。所以喺咁嘅大前提底下，而家講緊就係話疫症，甚至乎講緊好多啲食店都要停業。尤其是內地好多省市嘅食肆，無論你係做乜嘢食肆，都要停業啦，即係唔理你係乜嘢菜式啦。咁所以喺咁嘅環境底下，唔好話佢哋啦，甚至乎你話再講遠啲，連連鎖啊美國嘅省市嘅一啲企業嘅咖啡店都會受到影響嘅時候，咁喺而家呢刻上市啊，真係一個最唔適當嘅時機啦。咁即係話無論係認購反應，甚至乎實際上即係嗰啲機構投資者會唔會真係會守恆咧？會真係攞錢出嚟去即係國際配售咧？呢、這個就真係已經係可以話唔會係有機會做得到，所以即係最差嘅時間咯。呢、這個係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仲要加埋頭先歐都講嘅就係話香港上市好多啲餐飲股啊，即係連鎖經營嘅即係飲食店啊咁樣。過去你話有冇邊隻真係股價好飆青嘅咧？咁真係冇咯。咁我諗即係好客觀嘅數字就話有好多都係上咗市唔係好耐，咁跟住就賣盤收場咁樣，就係買殼咁。有啲可能都繼續營運，咁但係股價表現就唔係話太理想。咁再加埋即係未有疫症之前，就講緊已經係面對住即係三高嘅情況啦，即係無論係食材啊、租高租金啊、工資啊都高，市場又唔係話太理想，競爭又好激烈，咁樣做飲食就向來都好難做噶啦。即係無論你係具規模大嘅又好， 小店都是很难做，是吧？ 是啦，咁你内地竞争都好大。当然有段时间内地就譬如话好即係憧憬，可能话有啲即係著名嘅连锁店会有个好嘅表现，即係由即係某间火锅品牌啦吓，咁就带起咗个热潮嘅。咁其实都可以讲名嘅上市公司，咁海底捞啦。咁跟住之后就好似早排上市九毛九啦，咁都個股價表現都好厲害，但係好明顯即係無以為繼啦。我亦都相信呢以上市嘅餐飲股尤其是內地經營呢一啲頭先提及過嗰兩間呢個股價，我諗係繼續會受壓嘅機會都相當之大囉。 係咁啊，散户們呢都留意返啦，近排可能未必係追捧嘅好嘅時間啦。不過睇宏觀少少啦，對港股呢整體嘅招股上市計劃呢是不是都會意味著會受疫情影響，而陸續都有這些喂 IPO 呢開始不玩縮沙了，或者看定一點先再招股再上市的這樣呢？ 其實說真的，即如果你說上市公司去到真的埋尾，即你想想一個球員帶個球去到個龍門那裡，只是對著個龍門一個人，即係同埋一個好大個個龍門架，咁梗係想射 波啦， 係 啊， 係咪先？冇理由話而家，我唔射住啦，咁樣佢停咗喺度嘅啫。咁好明顯就係同個市場嘅氣氛有一個莫大嘅關係。咁所以都即係無奈地嘅現實就係上市可能都要搞好耐，唔係話一時三刻，即係一頭半個月就會完成個計劃嘅。可能講緊成個計劃，即係要即係滿足到嘅時鐘，要主板上市準則咁喂。即係起碼都兩年時間啦，咁但係你話而家呢一刻咧，真係如果你話接踵而嚟係上市，係同唔好講話餐飲零食肆，我諗係同零售有關係嗰啲咧。如果你話缺乏互聯網嘅概念咧，都已經係真係認購反應，以至到佢哋係咪真係成功上市，都會有帶嚟一個好大疑問喺呢一刻。感覺上你會覺得唔係個指數由低位都彈翻好多啊，即係穿一穿兩萬六，咁跟住都冚冚聲上翻嚟。但係新股又係另外一個情況啦。即係因為如果你話純粹講新股，當然啦，有啲可能唔係太受到影響嘅，即係佢哋可能係互聯網嘅比例會比較高啊。就算係做零售都好啊，互聯網嘅銷售啊，咁呢啲可能就會相對地好一啲啊。 咁疫症咧就有危有機，又有機啦。咁有機會嘅咧，可能係其他唔同板塊嘅股份。咁頭先 Dicky 都講咗好多，如果有互聯網概念啊，再加上喂 5G 嘅概念咧，可能又會好少少。今日咧就出一部旗艦手機啦，最後講埋咧呢一隻股份啊，小米集團。咁睇嚟都有啲好嘅升勢，會唔會係唔係大米啦，係小米啦？近期個風頭嚇 ，Dicky。 我都會覺得起碼即係過去我都有喺晨光嘅時段都講，即係香港上市嗰三隻同股不同權嘅股份，WWSW 啦，即係 W 就係同股不同權啦 ，SW 就係第二上市，都係我睇好嘅。今年全年我三隻都睇好，咁小米當然唔例外啦。其中一樣值得講就係日前佢就即係有個發布會啊，你知啦，即係所有啲智能手機品牌佢哋都會有發布會，咁當然呢個都係喬布斯先生創辦創出嚟㗎啦，呢個先河。咁但係咧，因為而家嚇疫症啊嘛嚇，咁要面對面咁樣成扎人咁啊，唔係太好啦。全部嘢互聯網做啊，直情係個發布會都網上做，咁啊亦都可以推到手機，大家問到問題，落到單，買到貨，咁呢個就真係都又係一個先河嚟嘅喎，我都會覺得即係對於呢個品牌或者對於即係智能手機嗰個嘅即係生態嚟講，咁同埋亦都係好客觀講啦，即係好幸運對於小米嚟講，我諗，因為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復唔到工啊？就算你話復工，會唔會個產能都會受到影響啊？咁小米亦都唔係淨係喺內地有廠房，其他喺即係東南亞 都有， 地方 越南啊 都 有 廠房， 係 冇錯。咁同埋講到佢哋嘅手機業務，內地係五大啦嚇，咁但係其他一啲東南亞市場，佢哋個即係表現啊比例都好高，去印度嚇、印尼咁都係佢哋其中一個即係表現好理想嘅地方。如果你話全世界有好多個國家，我諗佢哋喺智能手機嗰個市場份額都去到頭嗰五名，咁所以變咗佢唔係淨係做內地生意喎。咁同埋都係嗰句，而家唔係食肆嘛，而家係智能手機嘛。咁即係講真，有新機出，仲要可能係 5G 嘅，咁一定會受到市場嘅目光注視。咁同埋即係呢間公司向來啲產品都定價都係比較即係都係 合宜啲嘅，性價比高啲嘅。 係啦，即係都係呢幾個字啦，即係平平靚正嘅咁樣嚇，性價比高。咁所以我諗都應該短線都繼續會有個趨勢。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以呢只股份嚟講，14蚊暫時係一個大阻力，咁睇下破唔破到位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啊，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同我哋咧話分析咧啊香港以至咧中國之間嘅財金事件啦。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傾少少咧關於地產項目嘅嘢，好唔好啊？聽日嚇。 好啊。 好，唔該 Dicky， 拜拜。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环境局副局长谢展环： 一般嚟讲咧，其实排水口啲人最担心嘅咧就系咧，即系我哋话嗰个排水口有一个叫做 U 型嘅一个嘅隔水嘅一个设计嘅。咁嗰个设计咧，如果系个 U 型系干咗嘅话咧，主渠啊，即系个分辨渠里边嗰啲嘅气体咧，就可以喺嗰度咧抽翻入去嗰个嘅室内里边。尤其是如果开咗个抽气扇咧，咁就会造成负压咧，就将嗰啲气喺嗰度净系抽出嚟添。咁所以咧就一定需要喺个 U 型个嗰个水格嗰度咧系落水嘅。其实我哋见到咧康美楼嗰个情况咧，其实房署喺呢方面嘅设计咧系好嘅，因为佢咧就将嗰个嘅洗手盆啦，同埋个厨房嘅洗碗盘咧，都咧薄咗落去咧嗰个 U 型嗰个嘅水格嗰度嘅。咁所以因为嗰个洗手盆同埋嗰个即系洗碗盘日日都会用噶嘛，咁所以咧个佢嗰个 U 型嗰个嘅水格咧就唔会干嘅。咁但系不过咧，一般嗰啲嘅住宅嗰啲嘅设计咧就未必系咁嘅。咁所以咧，每个人都应该咧 check 下自己嗰个嘅厕所啊、厨房啊嗰、那个去水口嗰度咧。定期倒啲水落去，等保線嗰個嘅 U 個型嗰個水格咧，係可以咧係有水，就可以咧阻隔咗咧啲病菌喺嗰度咧吸翻入嚟嘅。所以佢嗰個問題咧就唔係出在喺咧，即係以往我哋喺譬如喺淘大花園見到咧嗰、那個嘅 U 型嗰個嘅隔水格咧出問題，而係咧佢改裝過嗰個嘅紅吸管，而改裝嘅時候咧個手工做得唔好。咁所以咧，嗰度咧造成咧有呢個嘅漏氣嘅現象嘅，變咗一般嘅市民咧，即係喺呢個時候咧，可能真係要 check 下自己個住宅啦。尤其是如果嗰啲污水渠啊，嗰啲喺室內嘅，喺個自己嗰個嘅浴室啊或者廁所裏面嗰啲咧，咁就更加留意啦。點樣可以知道咧？咁樣就好多時候，如果你喺個浴室或者廚房，經常聞到一啲不明來歷嘅異味嘅，可能係臭味，可能唔係都好咧，就好可能咧嗰啲嘅喉管咧係有洩漏嘅現象出現啦。咁嘅話咧，就一定需要咧嚇請合格嘅師傅咧嚟睇清楚啦。如果佢系喺室外嗰啲咧，咁啊，当然佢有冇泄漏咧，要走出去出边先至见得到啦。一般嚟讲咧，佢都唔系咁容易走翻落个室内里边嘅。但系如果系室内里边就算系遮咗一啲嘅位置都好啦。如果佢有泄漏嘅话咧，多唔少会经常闻到啲异味嘅。就系、是、咧，如果有不明来历嘅异味经常出现嘅时候咧，差唔多可以话咧，九成九咧系有喉管咧泄漏嘅现象出现，一定要揾人咧去检查噶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同心抗疫之后咧，小白有一个话题咧，要短短地话俾阿彭爷爷听。 系啊，告诉彭爷爷啲乜嘢咧？咁啊，其实而家我哋成日都话 VR 发展相当之厉害啦，系咪先？原来咧，坊间都已经有一啲嘅叫做酒卖酒嘅地方啦、酒庄或者咧就系茶铺咧，佢哋用咗 VR 去到咧就系推广佢哋嘅产品。 哦，嗱， 啊，点解会咁样咧？ 应该闻到味嘅噃， 闻到味。但系咧，佢哋因为咧成日都话啲客人好想咧就话哦，我买你嘅产品，但我唔知道你的产品点。做，於是乎咧，用 VR 技術咧，帶嗰啲客人咧，去到佢哋可能喺國外嘅一啲嘅酒莊啊，呢度咧就係釀酒嘅地方，嗰度咧就係種茶嘅地方，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細味一下佢哋嗰種嘅風土人情同埋陽光。系啦，咁如果客人滿意嘅時候咧，先至即場咧去到購買佢哋嘅產品嘅。 可以喺屋企行酒莊喎 ，VR 真係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名港人在湖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涉及三个家庭，六男四女，介乎12至65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说，当地政府不容许感染病毒的人离开。其中一个四人家庭全部确诊，由驻武汉办安排住院。另一个四人家庭有三个人确诊，两人获安排住院，另一人自行入院。最后一个三人家庭全部确诊，自行安排入住恩施的医院，没有向特区政府求助。目前有2000多名港人在湖北，局方说从疫区回港属于高风险安排。特区政府一直审慎评估，特别是寻觅检疫地点，社会的支持十分重要。当局至今收到超过80人求助，表示需要服用在香港供应的药物，预计会有5至6批药物运往武汉。有市民昨晚在富山村聚集，反对位于富山道的东九龙诊所作为指定肺炎诊所，认为同民居太接近。有人用砖头、垃圾桶、木板等杂物堵路。防暴警员将杂物移开之后，冲入富山村，在屋村平台制服几名着黑色衫的青年。警方发表声明，谴责有人冲出黄大仙蒲岗村道，用杂物堵塞马路，令到附近交通挤塞，紧急服务受阻。又话有暴徒肆意用垃圾堵路，罔顾公共卫生，同抗疫工作背道而驰。警方谴责所有违法行为。湖北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数字纳入新增资料，公布昨日新增14840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全省累计超过48000宗。湖北昨日新增死亡病例有242宗，全省累计1310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說，現時談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達到頂峰，或者何時結束都是言之尚早。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在日內瓦的記者會說，現時猜測疫情的走向為時尚早。他又說，對於中國以外的感染病例，世衛深入研究之後，已經追蹤到441宗。即是大部分個案的感染源頭。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中國新增個案過去一個星期穩定下來，但是代表什麼必須極度小心解讀，疫情有可能朝著任何一個方向發展。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日元109.9，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2，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3点，跌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先嚟睇下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版頭條啊。內文係咁講嘅，武漢上個月23號咧，因為疫情封城至今啦，咁各國咧都擔心國民滯留當地容易染疫嘅，咁撤橋包機咧就來往不絕啦。而特首林鄭月娥啦，以及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啊聂德权呢，上个月就话正系同中方商讨安排滞留喺当地嘅香港人翻嚟香港嘅。但而家咧距离都已经有成三个礼拜啦。咁啊，超过2000名咧滞留喺湖北嘅香港人仍然咧系归港无期。政府咧寻日就表示啦，有10名啦喺呢一个湖北嘅香港人啊确诊感染武汉肺炎。涉及有三个家庭的，但就没有交代他们染疫时间以及政府会怎样去支援。而立法会议员就炮轰林郑月娥的政府就冷血了，漠视滞留在湖北的香港人他们的安全，令到他们在滞留期间是染疫，要求政府是立即是派出包机是接他们回来香港那里医治这样说的。咁而喺呢一方面呢，讲到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啦，佢哋寻日晏昼嘅时间呢就发咗一个新闻稿，咁就承认呢就知识有涉及呢三个家庭嘅十名滞留喺湖北嘅香港人係确诊武汉肺炎嘅，咁分别呢身处喺呢个武汉以及係恩施嘅。咁而另一方面呢就讲到呢一个嘅武汉疫情失控啦，湖北方面就佢哋封城啦。咁而苹果日报咧联络到有多个香港人嘅家庭嘅，咁佢哋咧即系仲喺当地啦，喺呢个湖北啦。咁佢哋表示咧就当地嘅物资紧绝啦，周边村落咧纷纷都系传出染病嘅消息，佢哋咧就惊到咧连门口咧都唔敢出噶。有人最擔心一旦生病的話去醫院呢即等於送死，但是就留在屋企又怕感染到屋企人，他們只有一個訴求，就希望盡快回來香港。這個來自是今天蘋果日報的頭條報導，接著交給Barbie啦。 好，早晨啊，大家。咁啊，林慧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东方日报》嘅头条啊，讲到咧就系话咧，香港首宗病愈，咁啊，25岁仔十日出院嘅。咁啊，琴日出院嘅男患者咧系上周一，即系3号入院，翌日确诊，系本港第18宗新冠肺炎嘅确诊个案嚟噶。咁啊，属于系本地感染。佢居于码头围道183号，系中国移动嘅员工，一直咧都系喺马加烈医院留医噶。咁啊，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就表示啦，医院为佢咧处方咗两只抗病毒嘅药物嘅，分别咧就系蛋白回忆剂剂同埋利巴韦林，不过咧就冇处方过高剂量嘅类固醇，相信咧就唔会出现骨枯等嘅副作用嘅。咁亦都话啦，患者出院之后咧系无需强制隔离14日嘅，不过咧就要喺一个星期之后咧复诊去跟进病情嘅。咁其实何婉霞亦都话咧，部分病人咧已经有陆续好转嘅趋势噶啦，估计咧有数名嘅患者可以喺几日内出院。咁而家佢哋目前咧正系等候紧最终嘅血液化验报告。何婉霞话啦，确诊患者嘅出院标准咧系参考国际做法嘅，包括咗已经冇临床相关病征啦，而且咧相隔24小时嘅两次化验结果咧都需要系呈阴性嘅，确保患者咧系冇再带有病毒，先至可以安排出院嘅。咁亦都话啦，一般而言咧，其实冇慢性病嘅人咧，相对个康复能力咧系较佳嘅。咁啊，讲翻啦，本港而家咧其实已经增至50宗嘅确诊个案，仍然有4人危殆，2人情况严重嘅。咁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话啦，其实咧相信咧有传播链正喺社区发生，有一啲轻微症状或者完全冇症状嘅病人咧，仍然系潜伏喺社区嘅。佢亦都担心确诊个案咧不断增加，但系咧一直冇办法追踪病源咧，就会引致社区大爆发。 發的風險啦。呢個咧係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芭比，再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目前仍然停泊喺日本橫濱隔離檢疫嘅鑽石公主號郵輪，尋日再有39人啊確診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噶。咁啊，至此啊。呢、这、一個遊輪已經有174人咧確診嘅啦，咁啊遊輪大概就有300名嘅香港人啦，有接受隔離嘅香港人乘客咧就尋日嘅時候指出啊，自隔離開始幾乎咧係沒有出過房門嘅，預期啊最快下個星期三咧就可以離開遊輪，咁啊有旅客嘅家屬咧就擔心日本當局咧會延長隔離嘅時間，咁啊感嘆近日啊幾乎咧就係非常之辛苦，先至咧就係可以問到咧就係幫父母問到啊爭取咧問診。以及基本的藥物供應，咁啊擔心長期隔離就會影響乘客自己的精神健康。今日有份協助旅客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就表示希望特區政府加緊支援香港的乘客所需，並且在隔離完成之後就派包機接送香港人就翻香港噶。咁啊，民建聯接獲多宗船上嘅求助個案，咁啊，除咗擔心船上衛生嘅狀況，是否有足夠防疫措施之外，咁啊，因為船上面嘅廣播咧，主要都係以日文為主噶，咁啊，導致咧就係信息短缺。佢引述有乘客咧就提出要求，咁啊，希望日本咧可以安排所有嘅乘客接受病毒快速測試，咁啊，若果呈陰性，咁啊就可以咧。嗰一批嘅乘客就可以落船啦，或者轉往咧就陸上隔離，以免繼續咧就困喺船入邊一啲嘅密閉式嘅空間啊，空氣不流通之下咧，佢哋擔心就會增加感染嘅機會，亦都希望入境處咧可以增派人手處理旅客嘅藥物啦、口罩等等生活所需，亦都希望食衛局以及咧保安局能夠提供更加多嘅支援，包括咧就係翻譯、精神及醫療等等嘅協助，更期望日本當局表明隔離嘅時限。亦都希望特区政府考虑安排包机接送港人回港噶。以上嚟自咧就文汇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我哋转睇下明报啊。明报今日嘅内页港文当中咧就讲到话咧，这个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低层住户改装座厕以及咧系切断排气管。咁啊，懷疑咧成為咗呢個播疫嘅渠道噶疫症嘅疫啊！咁而目前咧，全港有超過90,000間嘅劏房嘅，當中咧座廁暖駁喉管咧非常普遍，有葵涌區劏房廚廁總共咧共存喺呢一個20呎嘅空間裏邊，座廁咧係冇連接到排氣管嘅，不時咧散播異味。有工程師就認為啦，呢種咁嘅廚廁咧係屬於違規改建，並且懷疑糞渠接駁位咧係有滲漏，亦都咧冇安裝叫做反洪吸喉，咁啊具有較高病毒散播嘅風險嘅。關注團體都指出啦，嗱舊樓劏房嘅渠口多數咧都係互相接駁嘅。不時咧有住户反映污水倒流入去呢個座廁嘅，咁加上咧劏房空間細啦，以及人口又密集啦，所以咧真係非常擔心咧，一户出事咧就會多户感染啦。咁而目前全港咧有接近93,000個劏房單位嘅，居住咧接近有成210,000人，有唔少舊樓劏房居住環境都係相當惡劣嘅。咁另一個關注點咧，就係啲改建嘅問題啦。嗱，康美樓出現咧樓上樓下住户感染武漢肺炎，揭發啦有公屋住户咧係未經房署批准係更改渠道嘅。有房委會委員就表示咧，公屋户改建係好普遍嘅。咁房署咧好少有咧主動巡查違規改建，建議咧喺目前疫情肆虐之下啦。房署咧應該係優先檢視Y 二型屋邨嘅喉管，並且鼓勵咧曾經改動單位廁所間隔嘅住户係主動申報，以便署方係率先派員檢查噶。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接住咧，我哋睇一睇今日《經濟日報》嘅港文啦。講到咧就係屯馬線一期聽日通車啊，港鐵就話啦，物急事坐，就係唔好急住事搭啦。咁啊，屯馬線咧一期聽日就會係通車啦。顯徑鑽石山擴建部分啟德站屆時咧就會開放嘅。 咁而由啟德站開出嘅特別頭班車咧，就會喺聽朝早嘅5:45開出，而該站嘅 D 出口咧就會提早喺5:20咧係對外開放嘅。至於由烏溪沙開出市區嘅頭班車咧，就會喺6:12開出嘅。港鐵就預計啦，部分乘客嘅行程咧可以取道屯馬線，節省時間之餘咧，亦都有助分流九龍塘嘅轉車人流嘅。咁啊，講下新站嘅佈局啦。鑽石山站嘅屯馬線同埋觀塘線嘅兩個車站大堂咧，都屬於獨立設計嘅，由三條接駁通道連接。乘客咧兩線轉車嘅時候，冇辦法好似旺角站咁樣咧就咁行過對面月台噶，而係要據近似咧九龍塘站嘅模式，要行去另一個大堂轉車嘅。咁啊，記者實測啦，就話咧，沿住指示牌由觀塘線月台咧搭電梯登上舊大堂，經過付費區咧通往新大堂，再落翻去屯馬線月台咧，全程大概係1:30嘅。咁啊，記者之後亦都係有登上列車試坐嘅。咁啊，由鑽石山往啟德車程咧大概係2分鐘，而啟德咧係屯馬線一期嘅中站之一，只係開放往烏溪沙嘅一個月台嘅啫。車站嘅主吊咧係橙色嘅，咁啊大堂咧較一般車站咧係闊嘅。咁啊，港鐵亦都話啦，為咗未來嘅發展啦，例如係啟德體育園提供基礎啦，咁啊設有3個嘅出口。該站商店種類亦都是多元化的，有便利店，亦都有網購的自取店、外帶壽司店和麵包店等等的。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麻煩了 Barbie， 希望鐵路可以繼續便利我們的市民。跟著就看看來自星島日報的娛樂版方面，歐都相當之關心這個消息，是甚麼呢？就是 金像獎， 金像獎方面，沒錯，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過去就以記者會的形式公布提名名单，但是今届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昨天改以就电邮的形式就是公布了。金像奖主席尔冬升就表示，经过董事局开会决定，今年不会有实体的颁奖礼，改为就是录影的形式去到播出。不过确实的日子就还未定，希望就在5月上旬举行。而今届入围的电影入面，以《少年的你》共获12项的提名是最多提名的。古天乐同埋郭富城咧就会争影帝啦，郑秀文咧就有2套嘅片啊，咁啊大斗呢一位嘅邓丽欣啊吓，咁啊去到争呢一个影后嘅。今日内文亦都讲到啊，金像奖嘅主席尔冬升啊话到啦，因应住疫情作出过咧评估，咁啊若果颁奖礼喺4月中至到下旬举办嘅话，整个嘅筹备过程涉及工作人员超过400人。咁而經過董事局上星期開會之後，已經決定暫停原有嘅頒獎禮方式。佢更加話到第一輪嘅投票咧已經出咗噶啦，第二輪啊投票咧嘅評委啊隨時咧就會進行噶啦。咁但係遇上安排睇片嘅問題，咁所以咧要盡快同片主商量，會否俾碟或者咧就係擺上網啊，俾評委咧去到睇噶。他亦都指出啊，不會在尖沙咀文化中心或者九龍灣的展貿中心舉辦頒獎禮，因為涉及咧就係贊助商的問題。亦都曾經考慮錄播，咁啊，但係整個嘅過程有海外入圍的演員，今個星期咧會同創作小組同埋監製等等嘅傾談方案，稍後咧亦都會有公佈噶。咁啊，問到會否延期舉行呢個頒獎禮咧，爾冬升就表示啊，明年咧就係第40屆嘅頒獎禮，唔想拖延得太遲，希望啊可以盡快投票以及頒獎。咁啊，只係視乎形式，因為要動員很多不同的義工幫忙，若果再拖延到9月或者10月才舉辦，就會阻礙到明年活動的籌組。以上來自就是《星島日報》的娛樂版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啊，8:52星期四的早上啊，投資 O2O， 阿歐請你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lvin 早晨。 Hell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看回港股呢升势几凌厉下，今天有没有机会上到去一些高一点的位置啊？ 是，咁我哋如果睇返隔夜美股都繼續上升啦，即係你睇到個道指都接近30,000點。咁如果你話睇返呢兩日嚟講，其實見到港股個走勢其實都跟隨住美股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你話今日有可能我哋覺得係挑戰去上望呢個28,000呢個水平嘅。但係如果你話始終就係雖然係短炒，我哋覺得可能會到，但係我哋就始終覺得你話 恒指我哋覺得高過 27,500 嚟講，我哋暫時嚟講都覺得係高咗少少嘅，因為我哋如果用翻，譬如你話恒指用由 29,000 點開始一路跌到落 26,000， 咁我當俾翻一半，咁我哋覺得一路都 set 咗 27,500 度，咁近排都係見到純粹係跟住個資金流入嘅啫，因為你如果你睇翻譬如個基本因素，你睇翻即係。个疫情嗰边，咁其实就进展就唔系话好大嘅。咁我哋觉得，如果你话纯粹系，即系我哋觉得，如果 base on 呢一样嘢，我哋觉得个反弹，短期个反弹，我哋觉得暂时系大咗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挑一挑战28,000，咁但系我哋就觉得可能会最尾都会落翻27,500附近整固一阵先嘅。 嗯，咁啊，散股民可以留意翻啦。要留意嘅咧，仲有啊，重磅股啦，阿里巴巴准备出成绩表咯。阿里巴巴嘅。业绩是不是值得憧憬呢？股价方面有没有机会呢获得提振啊 ,Kelvin? 是，咁我如果睇返阿里巴巴嚟讲，咁我哋就觉得即係佢出今季个业绩就应该係 OK 嘅，因为你讲真就係睇返个季绩，就係讲緊去年个9至12月啦。咁其实就基本上就未受过疫情，未係真係话好受过疫情影响。咁如果你睇返即係出咗嗰啲数，咁你话睇返譬如雙十一，咁其實啲數都係做得唔錯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如果你睇翻個業績，咁其實都應該係會符合預期，亦都會做得唔錯嘅。但係我哋覺得之後要睇嘅咧，就係睇翻個管理層，就即係基本上個展望啦，就睇翻究竟佢講啲乜啦。因為你講真，今季嚟講，就即係可能睇翻即係一至三月，咁就可能即係會開始受個疫情影響啦。咁你話佢始終即係受呢個電子，即係話商貿，咁即係你話物流呢啲，咁可能都會受個疫情影響嘅。尤其是睇翻國內嚟講，咁但係佢另一個好處就可能係其實你話譬如佢其他業務啦，即係你話睇翻譬如佢娛樂啊、健康啊，咁嗰啲就反而可能會受惠嘅。咁所以你話。平衡翻，我哋就覺得可能都未必太差，但係呢個就即係睇翻個管理層點講。咁即係話中長線嚟講，咁我哋就覺得 OK 嘅。即係你話個股價，我哋就覺得基本上，我哋覺得你話今年嚟講去到250蚊個阻力，我哋就覺得應該唔大嘅。 嗯， 就係都係留意翻，就係翻即係都係留意翻，就係管理層係個 guidance 係講乜？因為你話睇翻個業績，就基本上大家都預係好，咁所以就預期真係對個股價個刺激就應該就唔係話真係太大嘅，但係即係，但係你話個前景，我哋覺得應該都仲係 OK。咁如果呢樣嘢係真嘅話，咁我哋覺得個股價應該可以繼續上嘅。 嗯，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聽明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咧下個禮拜再傾過啊。嗯，拜拜 ，Kelvin。 OK， 拜拜。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同心抗疫 #，有话梅姐，话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阿欧小白， 早晨， 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早， 早晨。 是今朝呢，我阿梅呢就想同大家讲呢，喺呢个抗疫时刻底下呢，我哋经常呢注意消毒。咁我哋用嘅工具呢，好多时候大家呢都会想到系用漂白水㗎。咁冇错，漂白水大家识啦，1:99，1:49。但系呢，哎呀，原来发现呢，有啲朋友仔呢真系呢好大懵啊。 嗯，做咩事？ 因为其实漂白水呢有家用同工业用㗎。 佢、哦、用咗工业用嗰啲浓度好高㗎、哦。 係啦，嗰、那个浓度呢係家用嘅一倍呀浓吓。咁同埋呢呢一啲嘅工业用嘅漂白水呢佢係雜質比较多啦，同埋嗰个嘅毒性呢都会係较为呢紧要一啲㗎。咁、 嗯、 所以呢啊、容易啦，会导致啦，系会有致癌嘅危险同风险喺嗰度。嗱、哎，就算咧，你唔系用呢、這、一个买错呢一个嘅工业用嘅漂白水啦，你用呢个家居嘅漂白水咧，都真系要咧稀释得佢好紧要先得吓。如果唔系咧，你攞嚟拖地啊，跟住屋企有 B B 啊，有嗰啲嘅猫猫狗狗啊咁、嗯、样，佢哋咧爬完个地咧，又塞翻只手入个口的。嗰时咧真系中毒啊！ 哎呀， 咁再讲咧就系、是、咧，如果咧有一啲系皮肤敏感啊、湿疹嘅朋友啦、啊、其实咧漂白水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受罪噶。咁所以如果可以咧，其实大家咧系可以喺选购清洁用品嘅时候睇下佢啲成分，譬如会唔会有二氧化氯啊？或者是次氯酸钠啊、 嗯、 或者是贝粉啊，呢啲就唔需要一定呢真係买正係漂白水咁囉。 係睇清楚啲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嘅，用错工业漂白水啊，惹嚟致癌风险咁就啊，攞嚟衰啊。 上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12点钟。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咁就系咧，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入口咧，咁就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嘅。咁就系龙翔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咧，咁啊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去观塘方向都仲系慢车，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另外咧，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咧，都系曾经有意外嘅，同样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角，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对开嘅意外咧就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屯门角。咁不过特别提提大家啦，红隧啊去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面快线有坏车啊，而家车龙排翻去华润大厦，就系、是、红隧啦，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咁啊，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有车龙噶，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正常，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家有爱宠嘅 Lu， 梗系要颁个奖俾我细佬啦。因为啊，屋企大无小事，大家都会叫细佬盏灯烧早啊，对门咦咦声啊，买漏咗嘢你去买啊，睇中咗个袋你津贴下我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家着我细佬，简直执到宝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们家里面。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系啦。今日咧、就未使呼吁电话住，但系我哋就要呼吁我哋嘅听众阿 Chris 啦。咁啊，原本咧就约咗今天咧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我哋咧就联络佢嘅时候啦，咁啊 Barbie 联络佢啦。咁、于是乎遇到个情况、啊， 系 就 系 话到啦，诶、呢、這个电话号码咧暂时咧系不能被打通嘅、 哦。 安排咗嘅咧就系、是、叫做咩啊？不騷擾服務咁上下嘅，係、 哦、 啦，所以而家就呼籲翻呢位聽眾咧，就開翻通個電話，咁、啊等我哋咧可以揾到你，同你傾下啊，你想播咩歌啊？今日 點樣點唱啊？ 係啦、大家傾個温馨嘅電話先，跟住先至咧喺稍後嘅時間咧播翻你出街。咁所以而家咧就開翻個電話，咁我哋咧就阿 Barbie 咧就會聯絡翻你噶啦嚇。 咁啊，心機嘅 Chris 係咪啊？ 係啦， 就要留意啦。咁啊。如果你话近排咧喺屋企闷闷地冇嘢做咧，可能系咧一啲家中嘅运动啊，譬如做一下一啲轻强啲嘅瑜伽啦，唔知系咪咁多位咧叫 OL 嘅朋友，可能如果唔需要翻工在家工作嘅时候咧即系除咗工作嗰段时间啦，咁你都系留喺屋企咧，可能都会试下做啲伸展嘅运动或者伸展嘅活动，譬如瑜伽咁样咧，就可能会。帮得到手啦！今日咧、星期四咧，创业 O2O 喎，系啊，咁啊，请嚟呢位嘉宾朋友咧，系做咩？ 我哋都俾啊， 停一停先， 十分钟左右。 哦，俾十分钟 ，Chris 系咪啦？ 如果唔得嘅话咧、我哋稍后就呼吁翻1872388，咁啊，其他听众稍后咧就打电话上嚟登记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名字叫施康桥，佢系乐坛嘅新人嚟嘅，咁啊。佢咧亦都係即係準備做一位咧啊瑜伽嘅導師喎，咁啊考咗牌啊，考咗啲牌咁樣啦，咁啊喺個過程入面咧，究竟啊點樣可以教導大家做瑜伽咧？咁啊瑜伽呢個新嘅趨勢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喎，有啲咧就啊有條布帶喺天空上邊嘅空中瑜伽，有啲啊高温瑜伽，有啲啊普通瑜伽。有啲咧就孕妇瑜伽，有啲系小朋友瑜伽，究竟咧佢所想做嘅又系啲乜嘢咧？从住佢嘅创业故事咧，可能啊会启发到你更加多噃。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阿欧揾嚟咧一位瑜伽老师，咁啊除咗一位瑜伽教练咧，佢啊。仲系咧乐坛新人，佢名字叫施康桥啊！你好啊，早晨。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系 Sana 施康桥。 个身体嘅柔软度都咁高，可以做到一个瑜伽嘅教师或者瑜伽嘅教练啦、啊。呢一樣嘢點樣吸引到你先？ 係，其實我自己中學開始咧係跳舞嘅，咁主要係跳 jazz 街舞為主。咁細個都成日參加啲啦啦隊，我覺得呢個本身我嘅柔軟度已經係因為咁比較好啲嘅。 係。 咁但係其實做一個瑜伽老師咧，係唔係話一定要咁柔軟嘅？ 哦。 係啦，因為瑜伽其實有分好多種嘅。咁、如果你係想即係當然你越柔軟係越好啦。咁但另一方面咧，都有一種咧係比較需要你力量為主。即可能你很 strong， 咁你都可以做瑜伽老师，系、啦，最主要是上嗰、那个训练班。 哦，咁你自己系倾向边个流派嘅咧？喺呢个瑜伽嘅范畴入边， 我自己其实系中意两边都有嘅，因为我虽然好柔软，但系通常你好柔软嘅一个人咧，就未必咁有 power 嘅。 OK， 系啦，即系你啲肌肉可能会冇咁咁容易咁实啦，同埋咁有力嘅，尤其是我嘅手咯，即系可能有啲系关于要掌上压嘅嘢，我就会比较弱啲。 系， 咁就要集中去训练咯。系、啦， 喂，我又想问一下啦，由跳舞到瑜伽啦，呢个过程啦，点解又 入行做歌手已經occupy 咗你一啲時間啦。我知道咧，你自己本科啊讀幼兒教育嘅，你係點樣分配時間而踏上呢個瑜伽導師之路咧？ 嗯，其實我正式要即係拎到個牌或者開始嗰個訓練咧，就要係五月咁先至會真係完咗嗰個 course 嘅。 係。 咁我而家就即係都仲係一直訓練緊啦，即係可能上堂咁樣去練習咁樣，因為有好多唔同動作嘅。咁究竟點解我會開始瑜伽？因為本身我跳舞同唱歌啦，咁我自己係因為覺得即係我係食素嘅，即係素食者。我唔知點解，自從我食素之後咧，個人就比較平靜啲。咁我就好想再接觸多啲可能其他類型嘅運動係溫和啲嘅，咁就去即係擴展一下自己嘅心靈咯。係啊，咁我覺得瑜伽幾適合喎，即係好平靜又得，或者你中意強烈啲都得，即係好依你自己去調教嘅。咁所以我就接觸咗呢樣運動啦。 係咁。咁啊，又問下施康橋，你自己其實哦，中意瑜伽或者接觸到瑜伽，你上堂都得啊。咁點解由一個學生嘅身份想轉換成為一個老師嘅身份呢？ 係，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學好多嘢嘅，唔知我對好多嘢都好有興趣，好有好奇心。咁譬如我覺得如果你就咁學咧，你未必了解得咁清楚，或者你可能次次都需要一個老師去教。咁點解你唔自己做一個老師？咁你當你接觸到呢啲知識啊，係你吸收咗嘅。咁我以後就算我唔出去上堂，我都知道點樣去改善自己啲動作咁樣咯。 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可以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分享下呢？ 有噶，即系头先提过，因为我比较柔软啲啦。咁其实我嘅力量系唔足够噶。咁但系我嘅老师系一个印度人嚟嘅。咁佢系即系佢当然好犀利啦。咁佢有好多高难度嘅动作，其实譬如倒立啊， 即系将个头咬去后边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嗰啲反而对我嚟讲系我做到嘅， 容易啲。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要倒立，系斋靠只手嘅力去就咁撑起自己个人咧，我系即系 hold 唔到几耐嘅，即系我因为只手真系唔够力，咁所以佢会俾好多建议，我真系要每日去练个手力咯，可能做啲crow 啊，即系 crow 系嗰啲 w o o p pose 啊，咁就系可以成个人撑起自己。 OK， 咁就去改善咯。 好啦，咁啊。你自己咧就读呢个幼儿教学嘅，咁对于教人嚟讲咧，你都好有耐性嘅，应该系嘛？ 都系嘅， 喂，使唔使实习噶啦？你个科 要啊，我已经实习咗噶啦， 我实习咗噶啦， 系啦。咁我当时谂咗好耐，就谂咗两样，即系一系护士，一系就系教书。 哇，你个人都几好、啊，两样都系啲光明面好强嘅职业嚟嘅、啊。 我就系想即系帮到人嘅嘢啦，总之咁，所以就算我嗰阵时做嘢，都系去一间即系健康嘅嘢去帮人哋做，即系做嘢嘅。 系系。 咁所以后屘就拣咗幼儿教育，因为我觉得即系可能女仔。如果以后即系有小朋友，你都识啲嘢啊嘛，咁我就拣咗呢一科啦。 系咁啊，有冇谂过将瑜伽同埋小朋友嘅幼儿教学结连埋一齐？ 好好嘅 idea 嚟嘅，因为我自己有谂过好多呢方面嘅嘢。咁因为我对幼即系小朋友有一定嘅认识啦，咁瑜伽我又有。咁譬如我可以将佢用嚟教小朋友，咁会比较容易去 handle 个 class。 问问题先，小朋友有冇需要学瑜伽？小朋友学咗瑜伽又会点呢？ 其实小朋友是可以亦都有需要学瑜伽的，因为小朋友譬如有些是比较活跃的，学瑜伽其实可以令他平静一点。另外就是某些小朋友可能是其实是很喜欢动来动去，其实瑜伽都可以即符合到他们的需要，即可能是增强他们的小肌肉、啊、或者是令到他们柔软一点。其实越小个开始学呢，你的柔软度、啊、或者你的肌肉是越容易去发展。 哇，真的可能有一种商机出咗嚟啊！因为而家坊间小朋友学瑜伽就少啲嘅，通常都系嗰啲 OL 啊咁样，放咗工跟住啊谂住流下汗啊，或者懒系做下运动啊咁样，即系 keep 下 fit 啊咁样咯。考完个牌有冇谂住真系开业啦咁样？ 我自己系有谂住开班，但系最主要暂时啦，就系因为我有好多即系朋友啊，即系有啲系 artist 嚟嘅。咁譬如我自己公司啦，咁我有个新嘅即系朋友仔啦，咁佢系电影嘅拍，咁叫高俊啦，咁佢就都有问过我啊，你几时教我瑜伽？因为佢哋系打篮球，咁你有时打篮球嘅人咧，可能会。 會容易啲腰酸背痛啦。咁、其實瑜伽嘅伸展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係、 哦、 啦，即係可能我會係私人教咗佢哋先， 係 咁之後再可能 public 有啲 for 我啲 fans 啊，或者係即係出邊嘅咁樣去教咯。 即係慢慢 step by step 咁樣。 係啦，同埋要練習噶嘛。 嗯，喂，有冇諗過自己都創立自己嘅瑜伽學校？因為好多artist 朋友都會諗呢一樣嘢噶嘛。 嗯，我自己有諗過嘅、但我覺得可能喺即係開一間瑜伽學校之前咧，我可能會出一啲瑜伽服飾。 哦，真係啊，反而想做衫多啲啊？點解嘅？ 點解咧？因為我自己有遇到啲問題，就係我覺得自己其實都有少少肥。 不會 或者女仔啦，女仔都唔会永远都唔会觉得自己够瘦噶嘛。咁你啲瑜伽服饰其实 都 需要 小布啲，同埋有啲手臂位。 系啦，即系佢会一定会通常会露啲肉出嚟。咁我就想设计啲衫咧，可能系会即系 保守啲、保守啲嘅瑜伽衫。我谂到啦，系咪啊？ 或者设计遮到，即系遮到某啲方面嘅。 其实你着松身啲咪得咯，得唔得噶？ 但系你知女仔好贪靓噶嘛？ 即系只不过系要微调咯， 微调系。 即又未必要遮得到，因為你一遮其實遮又唔難啦、但你又要好窄一啲，但又要好好 呢個就係難啦，呢、這個難點。所以你市面上揾到啲，你可能真係要試好多次唔同褲先至覺得啊著上嚟唔會顯得個屁屁好大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設計咗啲每一條都係可以令你顯瘦嘅，幾好。 有諗過喺服裝事業行前多一步，即可能有自己嘅。瑜伽學校，跟住可能隔離咧就會再有得賣埋衫褲咁樣，即係同我估好傳統嗰啲依家做 gym 嘅地方都係啦， 係啊， 即係隔離賣埋嗰啲健康奶粉啊、剩啊嗰啲咁嘅嘢， 一站式嘅服務， 係即真係諗住咁樣係嘛？ 有諗過啊，係啊，當然即係 step by step， 加油啊嚇！咁啊，五月咧就成為依家瑜伽老師啦，咁啊，到時開班咧記得預小弟一份啊， 好。 跟你學下上堂先，咁啊， 謝謝。 今個早上咧，晨光第一線創業 O to O 咧，有施康橋啊，咁啊，聽下佢只新歌先。 我發覺我已走遠，我發覺有碎的心。感到快乐，但我和你也相当不错。我发觉我怕打算，要去到进退之间再算。从前隔一个渴望，但最后怀。 佢系阿瑜伽老师啊，准瑜伽老师啊，施康桥啊，有呢一首作品咧，叫做《耳仔丸》。哇，作词方面揾到大师啊，周耀辉老师 系喺 K 房唱 K 呢只歌都几好唱 嘅。系啊，都系好我哋成长入边听嗰啲广东流行曲个曲式 啊， 系 啊， 系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啦，因为咧雷暴警告咧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中午嘅12点，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94%。 系啦，咁啊都同大家讲咗啦，咁啊头先各位听众咧真系冇办法啦，联络唔到佢啦，咁啊不过咧而家就开放1872388，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嘅热线，咁啊无论系今日啊可以即刻揾到呢一只死鸡嘅，定还是冇嘅就可以预约定，我哋下个星期咧都一样咧可以俾大家咧就打电话上嚟噶，咁啊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好啦，朝早嘅时间9:24啊，追踪31咧，咁啊，可能而家比较上容易追踪到咳神， 系 点解咧？ 因为咧，我知道你呢排咧，即系食嘢方面啊，又有节制啦，应该咧就行得慢啲，容易追踪到你咳神， 系嘛？系啊，真系冇办法啦。好啦，咁啊，但系都仲有戏同大家讲嘢嘅。嗱，今晚咧8点咧，港台电视31咧，以事论事啊，有一个叫隔离隔离数不清的口罩啊。 哎呀， 系啊，咁啊嗱，咁啊咧隔离隔离咧就梗系讲下呢一个疫情喺社区爆发啦。咁啊，林郑月娥咧就表示啦，未来一年咧将会落成嘅新型屋邨咧唔适合做检疫中心啊。但系之后政府咧啊又决定征用火炭嘅晋阳村做隔离营，咁啊，你知啦，即系你一有事咧，你摆喺边度？其实呢个咧，即系冇办法啦，同呢个骨灰龛一样啊，你摆边度咧，都有嗰个居民反对嘅，咁冇办法啦吓，咁即系唔知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去到如果系真系要用强行嘅手段咧，又会出现好似琴晚咁样啊，有啲人啊堵路啊抗议啊咁样嘅， 系啊，跟住警察又举旗啊，咁样跟住又冲突啊咁样， 咁亦都会讲下啦，即系用口罩呢方面啦。咁而家武个武汉肺炎咧，而家有个新名啊，我都入唔到脑啊新名， 系 唔知个 coronavirus 咁样 嘅19咁样啦， 系啦19啦咁样，咁样咧就喂而家咧即系医管局上有表示咧就外科口罩咧存量有4600万个啦，但系只系够一个月啫。局方就宣布，喂，剩翻1600万个做咗，即系用咗好多喎。 系啊， 你话系之前数错咗咧，蒸发咗嗰3000万个喺边度咧？咁样吓， 咁短嘅时间又去咗边咧？嗬， 系啊，咁啊呢个都睇下啦。咁而健微支柱咧，咁啊药眉大状咧，咁就会同咧港大内科及肝脏科讲座教授啊黎青龙咧，就系倾下偈嘅。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样。咁另外去到呢个日常8:30啊，都系会讲下少少咧，即系关于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啊嘅问题嘅， 大家都关注啦。 系啦，咁啊学校又宣布停课啦，公共设施啊暂停服务啦，人戴口罩、勤洗手啦。到底我哋要点样先去打赢呢场疫症咧？咁样啊，咁我哋又可以睇下有啲咩启示俾我哋啦。咁咧做运动方面咧，啊亦都会介绍下咧三项铁人啊。三项铁人啊，小白你有机会啊？ 我点会有机会啊？ 唔系有机会赢去参加啫。 唉，参加都冇机会啊！游水好慢嘅，我同埋我好怕游海，我好惊鲨鱼噶。 系咩？ 系啊。 咁啊唔紧要啊，鲨鱼通常追嗰啲快嗰啲嘛。 哎呀，你又啱喎。咁啊慢慢游。 系啊， 扮浮下浮下，咁你唔理我。 系啊。喂，咁三项铁人咧，你知咧，可能你都系咧叻两项嘅，踩单车啊、跑步咁样。但系咧，今日有教练啊，如果你下定决心咧，就可以咧喺你另外唔系好掂嗰行嗰度咧，都同你追加翻嘅。 诶，喂，呢个几好喎。 系啊， 即系唔掂，起码唔使输得咁彻底，攞翻啲时间都好啊，系咪先？ 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乐迷年代嘅环节啦，就会同你讲下橡筋乐队啊 ，Rock Band 啊。 系 Rubber Band 系啦，咁啊讲下 Rubber Band 咧嘅成长嘅咁样，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即系睇下 Rubber Band 嘅成长咧，又可以睇下啦 吓，睇下佢哋嗰啲作词嗰啲灵感点嚟啊，作词同情感有啲咩关系啊咁样咯， 情感嘅关系嘅上咗 C 一 Rubber Band 系咪？ 题外系啊， 喂，咁啊，另外我呢个可能冇讲噶吓，大家唔好奢望。咁另外啦，去到咧九点半入厨快乐咧，就系活得健康啊， 系， 咁今次咧就会咧啊！呢、這个厨师咧就要邀请咗唔中意食菜嘅弟弟阿 Sam 嚟到试菜， 吓 系啦，咁即系希望佢咧就试咗，喂，原来菜都可以好好味噶咁样， 菜好味啊，其实 系啊，咁亦都有咧，即系有啲朋友咧遇人复发啦， 系， 咁于是乎咧就系、是、啊，等下谂下点样可以咧煮得俾佢食得健康啲啦，咁，咁啊初创在亚洲啊，十点钟咧就会讲南韩嘅教育新科技啊， 吓有啲咩特别咧佢哋？ 哇，犀利啦！而家人哋系呢一个工业强国啦， 系啊， 你屋企有好多嘅手电啊等等嘢都系佢噶嘛，佢有啲咩嘅教育制度可以导致成功咧？ 嗯，佢哋 大家咧。 系啦，佢哋又會唔會即係其實成日都係諗住啊入嗰幾間嘅名牌嘅公司做嘢，令到佢哋即係嗰種發奮圖強嘅心，導致佢哋科研方面又有特別嘅突破咧咁樣？ 都唔係嘅，其實你睇翻咧，南韓咧個短短幾十年咧，以前咧就係貧窮啦、營養不良啦、好多文盲啦咁樣。咁啊，但係咧亞洲咧就係而家咧佢哋教育制度好勁噶嘛，係 啊， 大家為咗考試咧而考試噶嘛。咁喺教育上咧，佢同經濟上咧，基本上咧係即係密不可分嘅。 嗯， 所以咧好成績嗰啲先可以有啲大企業，所以做得好成功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咧，即係德國嘅創業家，咁咧就去到了解當地嘅制度咧。我、呢、這個初創企業咧，即係點樣可以衝擊到呢個制度咧？因為而家成日都係咧，你入唔到幾間大嘅財閥咧，你就好似冇前途咁樣嘛。咁、我哋又睇下啊，究竟啲初創企業咧會唔會殺出一條血路啦？ 咁啊，今晚大家睇下嚇，港台電視31，唔該曬，吉神， 拜拜。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名港人在湖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涉及三个家庭，六男四女，介乎12至65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说，当地政府不容许感染病毒的人离开。其中一个四人家庭全部确诊，由驻武汉办安排住院。另一個四人家庭有三人確診，兩個人獲安排住院，另一人自行入院。最後一個三人家庭全部確診，自行安排入住恩施的醫院，沒有向特區政府求助。目前有2000多名港人在湖北，局方說從疫區回港屬於高風險安排，特區政府一直審慎評估，特別是尋覓檢疫地點，社會的支持十分重要。當局至今收到超過80人求助，表示需要服用在香港供應的藥物，預計會有5至6批藥物運往武漢。湖北首次將臨床診斷病例數字納入新增資料，公布昨日新增14840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當中包括13332宗臨床診斷病例，全省累計病例超過48000宗。死亡病例方面，湖北昨日新增242宗死亡病例，包括臨床診斷的135宗，全省累計1310人死亡。內地專家說，湖北過去靠核酸檢測確診的病例屬於少數，大部分疑似病例要接受臨床診斷，認為多方面符合條件就可以納入新增數據，包括臨床診斷有流行病學史、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體徵以及 CT 影像符合標準等。英國確診第9宗新型冠狀病毒個案，亦都是倫敦第一宗。另一名女子日前由中國抵達倫敦，衛生官員說患者是在中國受到感染，已經轉送倫敦一間醫院治療。英國傳媒報導，患者是中國籍女子，抵達希斯路機場之後出現感染症狀，當地星期三下午確診感染。 另外一名53岁男子康复之后出院。另一名商人上个月底在新加坡参加会议的时候受到感染，回国之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一个滑雪度假区传染给11个人，其中5个人返回英国。世界卫生组织说，现时谈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达到顶峰或者几时结束都言之尚早。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在日内瓦的记者会说，现时猜测疫情的走向为时尚早。他又说，对于中国以外的感染病例，世卫深入研究之后已经追踪到441宗，即大部分个案的感染源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中国新增个案过去一个星期稳定下来，但是代表什么必须极度小心解读，疫情有可能朝任何一个方向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雷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30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7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网龙报24.15，跌2.05；腾讯控股414.8，升3.8；友邦保险81.25，跌1；阿里巴巴216.6，升1.6；小米集团12.88，跌2；汇丰控股59.75，升4；中国平安91.3，跌3；美团点评是报103.7，升7；信宇光学科技133.5，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3，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1点，升0.91。港金现价报14565元，升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9.33美元，卖出156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道路工程需要封闭噶。启福道去回启祥道天桥的九龙湾方向，近住九展对出的就是启福道去回启祥道天桥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桥面就需要封闭，受道路工程影响，驾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 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这个假期会同我 Honey 去旅行，可以 shopping 啊。 天意买还买，留意有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的了。当地市面上一般店铺都可能有不同形式含有大麻的产品，包括食物和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的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出售的。 不过呢，含有大麻或者是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会受到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将这些产品带入来香港是违法的。 知道啦，波盛子豪，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埋我买手信俾你哋啫。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2020年对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嚟讲，代表啲乜嘢？ 屋企咧，你个雇主叫你乜嘢啊？ 我叫阿龙。 2020年啦，你有咩希望啊？新一年 做好啦，香港搵多啲钱，我小朋友读书 开心， 系啊，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新一年继续陪你过 Beautiful Sunday。 时代， 早晨9点40分，享乐时代有 Barbie 林慧。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系啦，隔住个电话点样介绍啲享乐时代俾我哋呢？ 都是一样的啫，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环境，只要自己心态健康和开心，一样都可以传达到给我们二台的听众的。 啊，挺好啊。好，那有什么介绍跟我们享乐时代有关 的？其实我相信近来香港人为了要抗疫，应该家都添置了不少跟抗疫或者是卫生有关的家品又或者是一些物品。嗯，最多人就是想想消毒啊，或者是洗手液的装置。 嗯， 但是我自己近来屋企就买多了一样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用，还有想藉着今朝这个享乐时代的时段就推介给我们的晨光听众的。 什么东东 啊？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平时有习惯将对鞋是直接穿着入屋企入面先至除的话，那就有机会是将街上面你行了这么多路，是不是那些的菌啊，或者是尘啊，甚至乎是那些病毒都踩埋入屋。 哦， 特别是屋企如果有小朋友，你知道他们不会划分了一个范围不会去碰鞋，啊，或者有时可能都会碰到一些曾经被你对鞋接触过而留下了一些病菌的一些位置的嘛。是，于是乎我有见及此，我家就买了一部叫做自动嘅黐住对鞋底嘅一个机。哦， 哇，咁长嘅呢个名字，自动黐住鞋底嘅机。 系啦，嗱，其实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其实佢系叫做一个包鞋机。咁， 哦， 但系咧，因为我惊住咧，如果我讲包鞋机咧，大家就唔系好明白咩叫做包鞋机啊？系咪啲人咧摆翻对鞋入鞋盒嗰一种感觉咧？咁，哦， 应该系会有啲鞋套套住你只脚咁样，系咪？ 冇错啦。但系咧，讲到鞋套咧，大家又可能会谂到系咪啲医护嗰啲装置咧，即系有一个嗰啲橡筋箍笠住对脚嗰种鞋套咧，咁其实咧佢又唔系，咁啊反而咧嗱，你幻想一个好似鞋盒咁样嘅 size 啦，咁咧我就将佢摆喺咧门口未入屋嘅位置嘅， 即系玄关位啦。 係啦，咁、那個位置就啱啱好，你打洞咧就攝到嗰個嘅鞋盒咁上下大嘅呢一個叫做鞋套機啦嚇，我咁樣講。 部機唔係好大嘅咋嘛？ 唔係好大，咪好個鞋盒咁大咯。 哦， 係啦，咁然後咧，有啲係入電嘅，有啲咧係唔需要入電嘅。咁、我買嗰一部咧。就是不需要入电的。 哦。 是啦，其实它全靠是一个人自己去用对脚去运作的。 哦，我以为你说它不用入电，但它是太阳能的。 没有啊，那你家屋那个位置要有灯先得。 不如你拿电筒射它咯。 几好啊。那其实就不是的。那它的运作呢就很简单的。那你去幻想啦，一个鞋盒这样的。那打开个鞋盒盖呢，咁然後咧，其實佢個裝置入面咧，本身就有一卷咧嗰啲膠紙嘅。嗱、那個膠紙咧就類似咧人哋啲搬屋公司咧，咪會用一啲咧好厚身同埋好強韌力嘅嗰啲保鮮紙咧，嚟包住啲家私嘅。咁、其實咧， 佢哋就係嗰只啊， 係啊， 咪好硬咯嗰只會唔會啊？ 都會啊，一來硬啦。二來咧，佢自動有嗰個黏貼能力咧，即係其實佢一掂到隔離嗰陣保鮮紙咁樣嘅質地嘅嘢咧，佢、咪會黐住嘅。 係啊，係啊。 咁同埋咧，你一張只腳嗱，我繼續講埋個運作先啦。咁有一卷保鮮紙喺裏邊啦。咁你咧只需要咧將你只腳連埋只鞋、就踩落去嗰個嘅鞋套機嗰度。然後咧就用你只腳嗱，好似人哋出邊啲商場咧，咪有啲自動套遮嗰啲機嘅。 系啊， 原理系一样嘅啫， 即系插把遮入去就掹走把遮，就套咗嗰个遮袋入去个遮嗰度啦。 而家嘅运作原理系一模一样嘅， 即系套自己只脚入去， 系啦， 跟住佢咧就可以个胶袋就自己笠住咗你只鞋同你只脚， 然后你就再掹翻只脚出嚟。 咁我只脚佢有冇笠埋噶？ 睇下你踩得几落咯，即系嗱，其实好简单。 咁好危险， 唔系啊，佢唔会 噶。我踩得深得滞，咁我咪黐埋我只脚，咁我咪甩唔到只鞋咯。 嗱，有两个玩法嘅，因为咧嗱，我自己试咧，而家都暂时系试袜头鞋嘅啫。咁咧嗱，如果我对鞋系譬如一对普通嘅波鞋咁样啦，咁我咪踩大力啲咯，咁佢咪可以甩晒你成只波鞋咯。咁、如果系拖鞋嘅话咧，我谂你就要踩细啲啦，因为会黐住只脚啦咁。咁但系其实咧，因为佢个最大嘅作用咧，其实佢只系封住你。个鞋底嘅啫，即系等你踩入屋嘅时候咧，你个鞋底咧，即系最污糟应该系鞋底啦吓，咁就唔会直接接触到你屋企嘅地板。咁再加上咧，因为佢咪系嗰个搬运公司嗰一种保鲜纸嘅质地嘅，咁如果曾经试过接触呢一种胶纸嘅人咧，都知道咧，佢系有一种少少嘅黐力或者啜力噶嘛。 你唔系话佢帮你吸埋尘啊嘛？ 嗱，我唔系话佢吸尘，我只系想话俾你听，佢唔会跣低你啫，即系佢会有啲防 止。即系套完之后咧，周屋印一印，跟住咧，哇，连尘都搞掂晒，跟住再将个鞋套咧。在下次出街的时候抌埋出屋外边。 你以为呢个鞋套机啊？ 哇， 其实佢系一个扫把， 系几好、啊。喂，可以喺屋企做埋 workout 啊！如果你屋企有1000尺嘅话咧，你至少行到1000步啊！ 咁啱啦，佢有啊，佢屋企一定有，佢成日网购，屋企仲冇1000尺。 好嘢啊 ，Bobby！ 真系可以喺时候家庭主妇毛出动啦、啊， 系嘛？但我只系想讲咧，因为咧真系好多人会近来都会担心。啲鞋嘅存放啦，咁我其实初初都有挣扎嘅，到底係买个鞋架将啲鞋摆喺出面好啊，定还是点呢咁。咁啊喺我自己即係都用咗少少去时间去搜寻嘅时候呢，就搵到呢一种嘅叫做自动鞋套机。咁其实我自己都系网购返嚟嘅啫。咁、而且价钱呢其实都唔贵嘅。 大概嘅。 100多蚊港纸啦。 咁佢嗰个胶纸一定平㗎啦。咁但有冇得即係附送埋。 有附送胶纸嘅。咁当然你自己都可以买一啲 refill 啦。替換裝都是很便宜的，都是10多元卷咁嘅啫。 哦， 啦，咁而且都幾襟用咯，我自己覺得，即係可以佢買嘅時候，因為我未試過用到佢盡啦，你只要用曬一桶膠紙啦。咁但係佢買嘅時候咧，佢就話佢可以用到600次咯。 600次。 係啦，即係你可以踩入去600次咯。 小朋友嗰啲鞋得唔得㗎？ 得㗎，其實大人細路都得㗎。 哦，即 係其實個原理都係一樣啦。 姚明治呢個小朋友嘅鞋。都可以嘅， 系啊，所以就无论系乜嘢嘅鞋咧，都可以嘅。其实甚至乎，我觉得咧，如果咧，即系个卫生环境储存得好嘅话咧，你可以将佢当成一个包装机咁使用都得嘅，即系未必净系攞嚟踩鞋嘅。甚至乎，如果你想包啲细件嘢咧，咁、你摆入去用翻同一个原理，然之后掹翻出嚟咧，佢都自动帮你掹咗浸嗰只好强韧力嘅保鲜纸。 咁如果我有啲譬如小礼物啊，想 pack 起，咁 你唔好用保鲜纸包礼物俾人， 我嚟送俾你嘛， 几有趣啊！ 咁啊，个造价方面都几合宜系咪啊？ 百几蚊啊，头先话百几蚊咯。 嗯，咁几好啊！买咗未啊？你 我买咗啦，都话 我想。唉，搭单啊嘛，你知噶啦， 再买都得嘅。 哦，咁但系依家今时今日，大家都系啦。你作为一个神光嘅网购达人，你应该要呼吁一下大家咧，集运翻嚟嗰啲货物又好啊 ，product 又好咧，你嗰个纸皮箱咧，真系要好好处理，因为都几污糟下 啊。 平时 都系啊，系啊。 我寻日都话啦，好似我阿妈咁。屋企咧入門口之前有啲1:99嘅，所有咧紙皮箱要入屋企之前就噴濕佢先，跟住等佢乾咗先拎入去，咁啊即係乾淨好多啦。 咁點解你唔喺門口拆咧？ 門口拆驚門口乸渣啊嘛， 門口都係自己嘅，唔係小白嗰啲屋咧，門口都係自己， 門口都係自己。 我哋嗰啲屋咧，門口係管理公司。 我話俾你聽啊，你話你嗰段膠紙咧咩用到咩600次啊？係 啊， 用到600次，你唔係嘅，你屋企都好快用完嘅。你個女可能覺得好玩之後咧，日日喺度踩啊踩啊踩啊，你一個星期換一卷啊。 我唔會嘅，所以因為佢有個蓋噶嘛，咁即係咧都可以用完之後咧，即刻將佢咧冚翻埋個蓋，收翻起就好似阿頭先阿小白講話喺個玄關位置嗰度凍翻起佢咯。 哦，有埋個蓋嘅。 係啊。所以就可以杜絕咗啲小朋友攞嚟亂咁玩啊！ 細路仔少咗個玩具啊！ 係啦，咁啊，多謝 Bobby 呢個分享啦，關於呢個包腳機係咪啊？幾有趣啊！ 鞋套機啊！ 鞋套機包腳又咪包住只腳，鞋套機又得 包住只腳，包佢套住你只鞋， 你都要著住只鞋噶嘛？ 但佢唔會包到你只腳嘛？ 係咁啊！包鞋機又好啦。包腳機又好啦，大家意會到就 OK 啦。唔該曬 Bobby， 今朝 thank you， 拜拜。 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唔知会唔会令到你咧啊不断上网睇，不断上网买咧吓、啊，未知道。 着大雾渐转散于街里，听到着鸟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漆黑有几煞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先到，最冷处吹起暖风，从来无人知道。 嚟自安仔陈建安的作品，名字叫做《未知道》。近排你一定会试过网购啦，网购一啲口罩，咁你问一下个供应商，喂，运到嚟未啊？佢通常都系答你呢三个字，未知道啊，未知道几时先会运得到。 而家多咗噶啦，会话帮你 check check 咁。 系帮你 check check 啊，同埋。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9:53，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佢喺度。Hello， 早晨啊 ，Helen。 Hello， 系早晨 ，Helen， 你好啊 ，Helen。哇，今日呢只死鸡执得好， 系啊， 多谢。 有啲好重要嘅嘢，喂 ，Helen， 咩事？讲嚟听下先。 今日其实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咁我结婚今日啱啱30周年。 哇，30年前。结婚快乐，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去翻个婚礼，去翻婚礼嗰个场景，有冇即刻 flashback 翻谂翻？喂，30年前摆酒嗰下系点样嘅咧 ？Helen， 好惹气咯， 系好惹气啊！急啫，即系好似，哎，好多嘢要做啊，咁样又要带啲金器啊，又要招呼宾客啊，咁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谂到都开心。 金器咧就都其实都几特别嘅。我最记得就换咗件旗袍咧，嗰啲金颈链咧全部收在旗袍入边咯，唔记得 show 翻出嚟。 系啊，嗰啲金珠嗰啲点啊？咪影相咪冇晒啲金珠仔咯， 系咪啊？ 系啊，冇啊！着旗袍嗰时系乜嘢都冇，条颈嗰度。 系啊，乌龙呢个乌龙啊！嗰阵时你啲姊妹都应该记得呢件事。哎呀，嗰阵时真系啊，可能 Helen 咧就。叫做早啲结婚，所以呢，哎，我哋冇嗰个经验，之后呢就攞返 Helen 呢件例子出嚟讲啊，每个好闺蜜好姊妹结婚都会咁样讲，系咪 Helen？ 係啊，尤其系睇返啲相呢，咦，点解着旗袍嗰时乜嘢金器都冇嘅咁样囉。 不过唔紧要啦，唔好俾啲金器抢咗 Helen 嘅靓㗎嘛，本身 Helen 嘅靓啊就搞掂啦。好啦，喂，老公仔叫咩名先？ 志明啊， 志明， 志明，难道你就是春娇？ 是不是啊？ 啊，我不是啊， 你是 Helen， 是啊。咁啊，志明依一刻喺咪旁边啊？我想问， 系喺旁边。 叫阿志明讲几句先啦。 哦，好啊，你等等先。 系，喂， 志明哥， 志明， 志明哥， 早晨，早晨， 早晨啊，志明哥， 早晨，祝你哋结婚周年30年快乐，同埋 Helen。喂，30年前咧娶咗个好老婆翻屋企啦，咁样有咩说话要多谢翻太太先？志明， 就算顺境逆境，佢都会支持我，我知啊，好多谢佢。 系感动啊，情深无色啊！我哋朝头早9:55，情深无色开动系咪？ 好大盒讲嘅嘢， 系咪？有呢讲呢段说话嘅时候，有冇拖住阿老婆只手，或者搭住阿太太咁样咧？吓， 咁啊，一定含情脉脉望住佢嘅。 啲气氛方面交得好足嘅，系啊，咁样好啦。咁啊，知道你咧都系唔常说话嘅，不过咧。好多时男人都系啊，即系最深嘅感受咧，摆喺心底入边嘅。有阵时咧，要释放出嚟，讲出嚟。咁啊，将个电话又俾翻 Helen 啦，等下佢又有啲咩训练下阿志明先。Helen， 好啊， 系啊， 系佢话好啊，训练好啊， 分享下啦。Helen， 有啲咩分享下？即系呢30年以嚟嘅好多嘅路程上边嘅嘢。 反而呢啲咧，我暂时唔想讲住。咁啦，其实我想今日借呢个时间咧，喺呢度多谢我奶奶。即系所谓教育到一个咁好嘅老公，系啦，即系等我有得享受啊，叫做。咁喺呢度，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啦，咁变咗我哋唔可以成日同佢出去饮茶啊。咁呢度系有少少遗憾嘅。咁呢度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奶奶明白啦，系啊，呢一个系 叫奶奶听翻啦，睇啦， 好，跟住 系啊，同埋好庆幸，真系咁多年嚟，佢真系当正我好似自己女咁咯， 一定 啦，好开心噶。 咁你又乖咧 ，Helen， 系啊，你乖佢咪当你自己女咯，系咪？ 我曳嗰时你唔知啫， 系你唔会曳嘅，系啊， 你嗰啲叫调皮啫。 好啦，仲有啲咩祝福要透过大电波讲埋佢咧？ 因为其实本身我今晚安排咗一个生日 party 嘅，咁亦都喺呢度多谢今晚会嚟嘅朋友，即係即係咁嘅情况之下都咁 support 我哋两公婆囉。咁呢度祝愿大家香港人个个都身体健康囉。 共同渡过呢个逆境咯。 大家咁话系啊，咁啊成日贵言啦吓，咁啊今个早上咧拣嚟咧妹姐梅艳芳嘅女人心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咁啊， 代表我心声啦呢度， 代表你嘅心声系嘛 ？OK， 好啦，大家一齐听下呢一首作品啦，好嘛？好咁啊，恭喜晒，啊，拜拜， 多谢多谢， 拜拜， 好，拜拜。 将眼前人渐散，而在那烟花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着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将眼前人碎了，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 妹姐的一首名曲啊，女人心，咁啊送俾天下间所有嘅女性啦，好嘛？ 系啦，咁啊转头会有风骚化名，我哋明天再见， 拜拜。